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早九点会复会，继续表决议席出缺安排条例草案的修订。下午就会召开内务委员会会议，之后再继续开会到午夜的十二点。由于人民力量提出的1300多项修订，单是表决钟声，每项修订一分钟，亦都要响1300分钟，预计会议要进行3至4日。社民联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向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要求推翻立法会主席曾玉成终止辩论的裁决。法官林文翰听取梁国雄的理据后，押后到今日下午3点继续聆讯。法庭会通知立法会秘书处和曾玉成派代表到庭申辩。另外，人民力量亦都计划提出不信任动议。20名的泛民议员就发表联署声明，不满曾玉成的决定。泛民话不排除支持不信任动议，但就要等待曾玉成的书面解释，同埋约见曾玉成之后再作决定。立法会早前是通宵审议草案之后，由议员黄宜宏突然提议结束辩论，获主席曾玉成的批准。美股收市全线下跌，道指和标普500指数都跌超过 1%， 纳指就跌超过 2%。 西班牙的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令市场忧虑西班牙银行业的前景，加上美国多项经济数据疲弱，不利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全日最低位12442点收市，跌了15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13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跌了19点，收报1304点。欧洲股市方面，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都跌超过 1%。社交网站 Facebook 首次公开招股，落实招股价的上限$38定价，集资160亿美元，集资额是科网业历来最高。Facebook 的股份会在美国的东岸时间星期五早上11点在纳斯达克市场开始买卖。评级机构穆迪调低西班牙的16间银行长期债务和存款的评级，下调幅度由1至3级，被调低评级的还包括了西班牙银行在英国的分行。穆迪说，调低西班牙银行的评级反映西班牙经济衰退，在房地产市场疲弱和高失业率之下，当地银行的坏账将会增加。调低评级之后，西班牙的银行去到接近垃圾的投资级别。希腊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新民主党的支持度超越反对国际救助贷款协议的激进左翼联盟。这项调查在今个月15至17号进行。民调结果是显示，如果现在进行选举，新民主党得票率达到26%，击倒得票23%的激进左翼联盟。由于新政府未能成立，预料下个月17号会再进行大选。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的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雨。另外，同一度的低压槽相关的雷雨会在未来几个钟持续影响着本港。现在录得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9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延长到早上的9点。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I get high, I get high。 住得开心，自然 high 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揾间咖啡歇下先，坐满人嘅。 咦，有个位置、小姐有没有人 㗎？套戏结局太正啊。 咁多人一起上网咪大塞车。 点啊，一啲都唔窒，未试过咁顺啊。 咁犀利，你用咩台 㗎？ Wi-Fi 两个月免费啊，你用緊咩台都得。 正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咋，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代代平安，由长者安居协会带动平安文化。 兰姐，部新手机好靓、哦， 母亲节礼物嚟噶，我叫咗佢两公婆唔好嘥钱噶啦， 俾我睇下。嗯，普通电话簿啫， 咁你就唔识货啦。依、部平安手机遇到紧急情况，只要揿下佢机背嗰个平安仔，24小时呼唤及关怀服务中心嘅职员就会提供协助噶啦。咩、就算啦，你去街唔知搭咩巴士，都可以问中心啲职员噶。咁你又收到啲咩礼物啦？ 又系燕窝咋？ 五月底前登记平安手机服务，送你如人生100蚊现金券，投500位多送100蚊添。即刻打23388312，或者到各大 123 门市出翻部啦。代代平安，由长者安居协会带动平安文化。 明仔真系曳啊，搞到佢阿妈成日擘大喉咙闹佢。 大声闹唔系办法嘅，啲冲口而出嘅负面说话会伤害细路嘅自尊嘅。 咁可以点啊？ 如果教仔教到好怒气，你首先要放松自己，例如可以饮杯水，等自己心平气和之后，再同个仔慢慢倾。有需要可以揾社工帮手添。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小学毕业啦，今个暑假一定要充满笑声，一定要 upgrade 自己做中学生。 由全新天地协办 CityWalk Crossover 星空再遇铁达尼，永不放弃同学仔2012，喺今个暑假正式启动啦！ 我报咗名啦，你呢？ 我麦 Sir 麦润秀会陪住各位小六嘅同学为星中增值。 各位应届小六嘅同学仔，请即登入 ngua.hk 或亲临全新天地索取表格，快啲报名啦！ 永不放弃同学仔2012，主办机构数码电台，协办机构全新天地，上课场地提供数码港。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哋系凄凉嘅大佬，我哋俾人扫地出门真系无处容息。 始终有一日有工，我咪走咯。咁我祝佢哋好运。 压力咧好难承受，俾你批评嗰啲人唔系几高兴噶。 改革节目系咪非要唔使我做不可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风波里茶杯啊！ 直播室入边咧啊，就有林毓华、啊李锦鸿啊，同埋我郑京翰。 系阿老总今日听 紧嘅咧，仍然系咧，我提醒大家咧，就系数码广播。DBC 大声台第一台啦，第二台大家台联播嘅， 冇错，呢个节目 绝对冇听错，就呢个唔系雷霆881，即系因为呢啲太熟悉嘅声音， 亦都唔系香港电台啊， 亦都唔系香港电台，因为李锦鸿咧就系香港电台每日朝后早讲十几年啦。 封咗十几年啦，新闻天地 啊，新闻天地 报上最新嘅新闻资讯，电 台每日朝后早嘅 icon 啊， 点题节目嚟嘅呢个啊， 我点题今日一个大题就讲晒，因为呢笔报咧越拉越长，系剪不断嘅，即系你越 你话 越转嘢出嚟嘅，所以今次咧可能今朝早就即系几位应该大有发挥嘅余地啦，即系嗱。即系我就觉得，即系如果系作为主席，你系根据法理吓，因应情势，好漂亮果断地去 终止一个你认为是不适当的行动呢？这个方面呢，那个说理性强啲，但琴日个特别地方呢，就是那个过程呢确实是很吊诡，大班是不是 这么看？不间就发生了， 不是，你都看到的，这个是有剧本的。因为为什么呢？突然间终止辩论，而这个立法会主席根据的理据，即是议事规则所赋予的权力呢，是即是睇晒咁多条，八十几条，冇一条适用，佢係有权啊，即係常规地去腰斩或者终止辩论，係去到最尾嗰条。咁最尾嗰条係咩呢？就即係以上嗰八十几条都废㗎啦，即係係对呢件事或者对发生緊嘅事啊，主席係根据由第一条去到八十几条呢，佢都冇一个权力好清楚地啊俾佢去啊，作出一个裁决，咁所以就有最尾嗰条啦。大家系人都识噶啦，呢个系剩余权力嚟嘅，即系以上全部唔适用嘅话咧，你就可以有把尚方宝剑，你就用呢一招啦。但系如果要用一招嘅时候咧，我用一个好简单嘅比喻咧，就大家都明噶啦。嗱，警察咧啊，着住到制服，首先有制服啦，有顶帽啦，以前叫皇家啦，而家就啊紫荆花啦，即系话俾我嗱，佢有权拉人噶啊。有到制服啦，有警棍啦， 有委任状添 啊，有呢个胡椒喷雾啦，啊，亦都有枪啦，啊，最紧有支枪啦，嗱，警察就最紧有支枪嘅，咁即系话，当呢个警察执行职务嘅时候，佢用劝喻嘅手法、警告嘅手法，即系所有警例赋予嘅权力，佢都喝止唔到或者制止唔到罪案嘅发生。佢最中意掹枪出嚟嘅，但掹枪出嚟咧有好多规条嘅，跟住开枪打人啊！咁最近都发生一单嘢，打死人啦！嗱，琴日曾玉成咧就系、是、用呢个比喻最好啦，佢掹枪跟住射人，就咁简单啦。但系完全冇事先警告，即系所有如果警例啊，如果要咁样比喻咧，佢完全冇根据乜嘢情况啊去开枪咧。佢就冇解釋嘅，咁而家追問緊佢咧，佢嘅解釋就好簡單啦。曾玉成係一個大家都知道喺左派陣營裏面啊，佢從來都係最識講嘢嘅人。佢而家解釋唔到，如果呢一條條例佢咁係要經過深思熟慮啊，先至可以用，因為係剩餘權力。 大伯而家佢話提嗰個書面解釋， 咪即係冇得解釋咯。當一個人同你嗌下交，誒、哎、我唔同你嗌啊，林中華。啊！我听日写封信俾你解释俾你听，我合词理屈词， 即系翻去要再度， 已经决定咗事情再去解释，已经系一种保护行动。刚才大班用剩余权力去解释事件都好贴切啦。剩余权力有几个条件就系、是、你真系好特殊嘅情况，系啦喺个基本权力之下，你无法去处理一个特别嘅情况，你会用啦。但系呢个特殊情况底下咧。你个权力系同已有嘅权力嗰个系统系一脉相承嘅，所以琴日嗰突兀之处咧就系嗰、那个即系大班所讲，你突然间出招同埋嗰个剧本背后嗰个嘅即系政治嘅深层意义，令人联想到咧。嗱，今次整个争论点其实嗰个替补机制，其实去到系一个政治问题啊嘛。你到最后用翻个政治问题去解决另一个政治问题咧，结果个政治问题将会系纠缠不清咁纠缠落去，所以北部咧。越拉越长，譬如我都刚才都分析过，就是议会的对立性更加大，你整个社会嗰种嘅政治对立性更加大，这个对于新班子上台咧，就佢希望尽量透过经济民生令到香港和谐啊嘛。但系而家呢次一役咧，其实火头我觉得系点得更加旺噶。 嗱，成样嘢就好简单，你话佢有备而嚟，佢有的而且确系，但你话佢咧准备不足，亦都的而且确系。但我就觉得咧，嗱，等于拍开戏。啊，飞子仔，即系琴日咧，亦都有啲飞子仔场面出现。啊，剧本都写好噶啦，不过咧， 即时提示吓， 导演咧， 黄咪有个子仔啦， 导演咧就临时咧要飞子仔啊，啊改呢、這个啊呢、這个对白，咁、亦都发生喺呢件事上边嘅，因为黄义宏咧啊自己讲噶，佢话秘书处诶唔系，佢系提点佢，佢问阿李慧琼， 系 佢话咧呢个咁嘅拉布咧搞四廿几粒钟噶啦，佢咧。都唔蠢得晒个嗱，我成日讲一样嘢咧，大家要记住，我喺立法会踎过四年啊，我成日都话立法会入边咧冇蠢人嘅，只有衰人，只有贱人。 嗱，冇蠢人嘅，唔好话黄义云蠢，黄义云梗系聪明啦，可以成日喺度瞓着瞓觉，唔做嘢，唔讲嘢。喂，佢系资深立法会议员嚟噶，一届又一届咁做落去，梗系聪明人啦。咁啊一睇四廿几粒钟，啊佢就醒喎。可能佢生理时钟咧， 大班有人计到啊，卅几粒钟嘅，嗰啲四廿几粒钟嘅又 吓。李慧琼啊，你又唔系林旭华，你唔知啊，讲乜？即系第一张飞纸仔啊，即系写剧本嗰个叫林旭华，就写咗俾佢读啊，四廿四粒钟。佢就突然间佢嗰个生理时钟可能有个生理时钟，佢成日瞌眼瞓噶嘛。可能佢谂下，我冇瞌到四廿粒钟，唔掂啊，就问秘书处。秘书处梗系醒啦，即刻有记录啊，系三粒钟定几多咁啦， 系咯， 咁咪要飞纸仔咯嘛，另外飞个章咯，啊咁嗱，但问题系你话佢有备而嚟，抑或冇备而嚟咧？嗱，一阵间广告翻嚟再话俾你听。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开心自然嗨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Woo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操控好，车架又硬净，仲要系齐料王添。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气袋，呢、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恒温冷气，直情系超晒班啦！讲到佢嘅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优惠期有限，今日火速行动啦！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五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五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DBC 同日好团购又有优惠啦！想每日听大班开咪，又怕上唔到网 ？DBC 推出最新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既新轻巧，想喺边度听就喺边度听。送埋一对 Panasonic 耳筒，都只系卖288蚊咋，优惠期到5月21号咋，快啲上日好团购抢货啦！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嗱，刚才两位咧，似乎都同意咧，就整个拉布战嘅剪布行动系有个剧本，甚至有出埋飞纸仔啦。犯咗剧本者咧，一定有个主角嘅分配。点解系黄宜宏咧？吓 嗱，选角就好紧要嘅。林毓华最熟噶啦，林毓华就啊电影界资深人士，咁我都熟啦。因为而家我都啊孭住啊呢个电影发展局 委员嚟啦，巴闭啊呢个， 我巴闭好紧要嘅， 巴闭系啦，即系起码有资格讲嘢啦，又做立法会议员。 选角选错咧，成套戏唔同啊嘛。 黄宜宏咧，一个好聪明嘅人，嗱，我亦都即系我都认识佢啊，亦都领教过佢。嗱，佢一啲都唔蠢嘅嗱。如果大家記得咧，當年啊，那些年咧，呢個旅發局事件，我哋呢個啊 PAC 立法會嘅審計， 你講莊明華一次事件 審計審計報告啊，我哋個委員會嗱，黃宜宏係做主席嘅，啊佢唔差嘅，佢算我對佢又係冇期望嘅，但佢都算開明嘅，啊佢都俾我暢所欲言，嗱咁我對印象咧啊唔係好差。但呢个人就好聪明。嗱仲有一样嘢呢，佢係敢死队嚟。佢係一个乜都唔明唔驚嘅人。嗱呢个第一佢有咁嘅性格先，你选角嘅 casting 啊。你搵个性格演员，呢个性格就係我唔驚。 即係呢个类似黄秋生咁嘅角色嚟。 驚啊。 因为你肯定会俾人执俾人砌㗎呢个角色出嚟 係啦。第二样嘢就係话无求。嗱第一佢位呢，嗱小圈子选出嚟嘅。 佢中总啊。 中总啊。咁唔使选嘅，系协调嘅。第二呢，佢冇党派，你只可以叫做保皇党。 嗯， 啊，系咁多嘢嘅啫。 冇呢个就政党嘅连环传效应，系啦。 仲有咧，佢已经传咗出嚟，话唔选噶啦。 嗯， 嗱，佢唔系佢自己唔选啊，系有人睇住个位抢佢个位噶啦、嗯。其实小圈子选举咧，呢度又讲下开叉笔啦，直选咧容易过小圈子选举嘅。 即系等于选立法会系容易过选区议会嘅。你唔好以为哇咁啊选区议会好容易啦，嗰一万几千个选民系好难嘅。选民越细嘅咧嘅选嗰个 constituency 啊，即系嗰选区咧啊，就越难选嘅，因为咧嗱，如果你有万零人同几百万人，我喺九龙东选嗰时啊，百几万个选民咧，起码都吓，喂，啲人就记住郑经翰个名，认识你就投票噶。但系选区议会咧，你郑经翰落去选都冇用噶。 你为我做过咩嘢啊？冇用 民去选都冇用噶。你喺呢条街，你街坊组长嚟噶嘛？呢几个呢几个 block 小圈子定讲系人物关系噶嘛？ 你有冇见过你 人物关系啊嘛？ 小圈子仲难。越细嘅小圈子嘅组别咧，你见到人年年自动当选啦，哇！嗰种困难度啊，喂！如果你得五廿个选民， 唔系噶，大班有时候系幕后人可以发到功噶嘛， 你要搞掂人幕后人发功啫，你点解？ 但 你 背后都有个即系工程机器推动啊， 即好似李谦咁啊，你喐佢唔到噶， 系 咁四大地产商支持就得噶啦嘛，咁你可以话易又得，你话难又得。咁你点可以 得到四大地产商支持你 咧？点可以平衡到四大地产商支持你嗰样嗰个走钢线先加难啊？四大地产商本身自己都有利益冲突噶嘛？嗱，所以嗰班黄义宏咧，佢系一个选角系绝对合适嘅。嗱，你话佢个剧本，嗱，你有备而嚟，抑或系喂，好似老核突啫咁，嗱，有苦衷嘅。因为呢个刘毓华咧，当系编剧，佢写咗剧本咧，系好难埋尾嘅。是鉴粗嚟㗎，即係好似啲主角俾人打咗几下枪突然间就翻山咁。即係鉴粗翻山㗎 ,ok? 即係个劇情发展到峰回路转嗰个转弯位啊，林毓华你嘅編劇经验嗰度点写好啦。 惊喜㗎嘛諗得到㗎就唔係好戏啦。 总之呢就打住呢个第92条。即係个警察同个警察讲你有支枪㗎，你系咪都掹支枪出嚟射啦。啊，然后即系再谂理由，点解掹支枪出嚟射嘅？就系咁。嗱，九廿二条就好简单嘅。对于本议事规则里边咧，未有作出规定嘅事宜咧，即系由一至九廿一冇规定嘅。啊，立法会咧，啊就需要遵循嘅方式同埋程序由立法会主席决定。如果立法会主席认为合适嘅话咧，可以参照其他立法机关或者惯例啊，同埋呢个程序去处理。即系换一句话嚟讲。由一到四十九，我成日望住呢个詹培忠啊，我好唔 like 佢嘅，我成日想赶佢出去。但我做主席咧，由一睇到九十一条，冇一条系样衰可以赶人出去噶嘛。乜、啊、有条九十二条，我乜都得嘅， 无限弹性。 但我又噏唔出话，我因为我唔中意佢样衰。嗱，呢个一样嘅拉布就系阻定啦。咁但我唔可以咁讲，因为立法会系尽完容许人拉布嘛。所以诶，冇、哎、理啊。嗱，权就有喺度噶啦，支枪就喺度噶啦。阿哥，肥咗先。咁点解话阿 Sir 即系嗰个人问嘅问上司啦，问嗰个黄黑手啦，系做咗先算啊？急事急办嗱， 等事急办，急事急办。 咁就等于我哋睇嗰啲戏，好似《无间道》第一集、第二集咁。是不是都打死了林德华先或者梁朝伟先下集先喂咁那个制片就话林德华喂最咩飞过梁朝伟你同我山场肥死佢你有冇搞错林德华卖唔到尾㗎上一日就拉去坐监一日肥低佢肥低先算啦我下集就搞定㗎啦下集就翻山囉咁而家呢曾玉成呢、啊、就喺度啦度緊或者佢当年背后好多人主使佢嘅幕后黑手嘅逼佢嘅嗱一阵先讲佢个角色啦曾玉成有个角色嘅黄义文嘅角色好清楚啦肥咗先啊曾玉成又肥咗先你两个嗱咁下一集呢就翻山㗎啦。咁点样翻山呢慢慢諗所以个劇本未交到俾你自而家曾玉成就话呢我迟啲会书面回应， 即系书面回应可以深思熟虑、字字推敲、衡量各方形势啦。咁讲句啲都系奇闻嚟嘅，相信呢方啊曾校长嘅文采智慧咧，应该都可以写到编出嚟咧，系四平八稳啊。关键在呢个问题咧，就是、今日好多报纸讲， 但系弊啊弊在咧，我当我哋未见到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咧。啊！早几日大班就话啊，最大得益者咧就系呢个系曾主席啦。而家一代清咗啦， 同埋咧 系自杀咗啦。 我一系解释俾你听， 有冇得复活咧？ 唔系，有冇得复活唔好讲。佢系交咗戏 啊， 但系交戏嘅时候咧，嗱一阵先讲啊，留翻 咁有冇金像奖颁俾佢啊？ 一定要颁 啊！一定要颁 嘅啊！佢系做咗难为到家属嘅角色，佢亦都表现俾你啲人睇咧。其实我系 啊，我系被逼嘅。嗱，呢样嘢一阵先讲啦。嗱，嗰班嘅终止辩论咧，呢样嘢啦，我谂我哋做评论嘅，啊，我觉得咧又要比较客观去睇。嗱，而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建制派嗰边咧，尤其是今日睇咗大公文会一个宪报咧， 宪报、 啊、就话终止辩论咧嘅裁决合法合理，亦都认为咧曾玉成或者建制派冇失分嘅。点解咧？佢哋嘅睇法嗱，每人睇嘢嘅角度唔同嘅。佢就认为呢个拉布战两次流会已经令到啲市民心痛恶绝，所以而家咧贸然走出嚟 cut 咗佢咧。认为咧建制派系会得分嘅，因为锄奸诶锄强扶弱，唔系锄强扶弱，警恶惩奸啊！咁但系民主派嘅睇法咧，又另外一种睇法，就认为你呢个主席咧系滥权，系剥夺咗立法会嘅言论自由啊，亦都扼杀咗议员嘅权利。嗱、啊，咁所以而家阿长毛咧。嗱、这、呢个就 晏昼啊， 呢个戏里边咧又冇呢个角色噶本来，但而家整咗个李柱明出嚟，即系李柱明咧就突然间飙咗出嚟，啊李柱明咧就走去同阿长毛咧二座长毛，当然系普邦奴啦，即系免费噶啦， 系啦， 啊法律援助嚟噶啦，私人法律援助啦，佢就走去带阿长毛去呢个高等法院。去揾阿林文翰，嗱林文翰就专责而家做 JR 嘅， 系 啊，即系呢个司法复核嘅，就认为立法会主席冇权足休，即系终止辩论、 嗯， 就要求咧法庭颁呢、這个、 啊、禁制令， 禁制令继续咧就住呢1200条咧啊进行表决。嗱、 嗯， 咁、啊、因为事关重要，琴日李林啊入即刻入禀。咁林文翰法官咧就亦都系因为睇到系急嘅，因为你要投票嘛， 嗯、 所以今日就开审噶啦。嗱、 嗯， 最好戏就连场。但系如果你问我咧，嗱，我有个水晶球嘅，你问我咧，我觉得呢个凶多吉少，即系凶多吉少意思咧， 法庭唔会处理到。 你讲凶多吉少咧就一个好好例子啊！你睇下边个讲同埋边个听啊？如果啊！ 咩叫空咩叫吉啊？ 买咗咩叫空咩叫吉咯？ 不同睇法唔同 喎。空嘅空嘅我吉啦，可能 系。对民主派嚟讲，佢嘅吉咧就系、是、啊颁令啊呢、這个禁制令啦，啊即系主席要另外嗱，对、啊、就算裁决咗系要禁制咧，咁其实曾呢、這个曾玉成咧，佢要做嘅法庭如果颁布咗嘅话咧，我又同大家分析一下啦，佢就要咧喺立法会嗰度真系讨论啦。究竟立法会主席可唔可以用呢个92条啦、 嗯？ 啊，唔系话一定系终止嘅，但系佢要去审议啦。我究竟嗱、啊，大家一齐去表决啦。啊，议事规则嗰度，嗱、啊，佢就唔行多一步啊嘛，最多系咁嘅啫。空又点咧？法庭就话三权分立，啊，议事规则好清楚，主席的而有个咁嘅权力、嗯。如果你认为主席冇乜权力咧？你可以不信任动议弹劾佢，甚至乎炒佢鱿鱼。啊，我认为呢个裁决比较咧，我睇咗阿林文翰大法官咧，即系过去佢嗰种作风啊，我认为佢颁落嚟嘅禁制令咧，大多时啊，我希望我乌鸦口无讲中咧、嗯，对民主派人嚟讲，佢多数都话咧，法庭咧系唔会介入嘅， 即系你系立法。 我以为大巴刚才嗰个预测咧，又好似阿黄宏发讲一样咧，就系、是、高风险嘅， 高风险。好啦，咁当然呢个拉布战乱拉长好多话题，不过今日嚟讲，我觉得譬如等等阿蔡通豪嚟啦， 系啦，我哋要预告我哋有个嘉宾 蔡东豪啦， 呢、這个叫蔡东豪。 蔡东豪，我就会有少少嘅即系嘅点唱，即系今日呢个新闻都值得我哋留意。第一方面就系即系梁振嘅招贤榜， 嗯， 招贤榜广聘人才，香港嘅精英吓，大有机会系参与政府。 即系你认为蔡东豪都应该系举手系嘛？ 蔡东豪就唔使举手嘅。蔡东豪如果要做， 啊、 如果梁振英又睇中佢， 系 佢就会去邀请蔡东豪入国。仲、要蔡东豪面试大多人上市公司。主席青年才俊啊，好鬼巴闭。 就听下蔡东豪即系精英心态，即系对从政经验。另一方面就系乜？香港失业率系下跌到 3.3， 但系今年咧系呢个双学制年，就10万个中六中七学生啦。呢班系比较上咧， 系啦， 冇乜竞争力 市场。 点样上到位？一方面高层招聘。 入民建联得啦。今日节目时间， 好啦，咁你 听 讲一样嘢啦。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立法会早上九点会复会，继续表决议席出缺安排条例草案的修订。下周就会召开内务委员会会议，之后再继续开会到午夜的12点。预计会议要进行3至4日。社民连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向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要求法庭裁定主席曾玉成终止辩论的裁决是否合宪。 法庭觉不觉得他要直接俾个禁制令，或者他俾个宣告之后立法会自己会唔会识做，或者要咁识做嘅时候使唔使再俾个禁制令佢。其实成个问题就好简单，因为我哋分组点票，分组点票就係保证少数嘅权利嘅。咁佢唔想经过呢个保证少数嘅权利嘅程序。 法官林文翰听取梁国雄嘅理据后，日后到今日下昼3点继续聆讯，法庭会通知立法会秘书处同曾玉成派代表到庭申辩。人民力量亦都计划提出不信任动议，另外20名嘅泛民议员就发表联署声明，不满曾玉成嘅决定。泛民话唔排除支持不信任动议，但就要等待曾玉成嘅书面解释同埋约见曾玉成之后再作决定。立法会早前系通宵审议草案之后，议员黄宜宏突然提议结束辩论，获主席曾玉成嘅批准。日前传出10多名中共老党员联署去信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将被指卷入重庆风波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免职。不过近日官方媒体好像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都大篇幅报道周永康出席的公职活动，似乎是要力挺他，驳斥外界认为周永康因为薄熙来落马而备受牵连。美股收市全线下跌，道指和标普500指数都跌超过 1%， 纳指就跌超过 2%。 西班牙的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令市场忧虑西班牙的银行业前景，加上美国多项经济数据疲弱，不利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全日低位12442点收市，跌了15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13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9点，收报1304点。欧洲股市方面，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都跌超过1%。社交网站 Facebook 首次公开招股，落实招股价上限$38定价，集资160亿美元，集资额是科网业历来最高。Facebook 的股份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早上11点在纳斯达克市场开始买卖。评级机构穆迪调低西班牙16间银行的长期债务和存款的评级，下调幅度由1至3级。被调低评级的还包括了西班牙银行在英国的分行。穆迪说调低西班牙银行的评级反映西班牙经济衰退，在房地产市场疲弱和高失业率之下，当地银行的坏账将会增加。在下调评级之后，西班牙的银行去到接近垃圾的投资级别。希腊政局未定，看守总理完成筹组临时内阁宣誓就职，承诺会竭力维持希腊的秩序和平静。随着希腊脱离欧元区的机会大增，希腊民众在下个月再次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投票取向随时影响大局。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紧缩政策的新民主党支持度反超前激进左翼联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同一度的低压槽相关的雷雨会在未来几个钟持续影响本港，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是有雨。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五月十八号星期五个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八点零四分啊！今朝早有话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吓。咁啊，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呢个葵涌道嘅中快线咧，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呢个江南工业大厦，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吓。好啦，睇翻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咧，去到顺和广场噶，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已经车多，管道口或咁早已经实施紧间封添啦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见到龙尾啦，瞓醒咗啦吓。现时去到中环消防局噶，喺度黄以宏啊语言，哎呀，琴日佢就突然间瞓醒啊，中指拉布啊，系啦，佢以前咧都好中意举起中指影相噶，哎呀，俾晒 tips 大家啦，佢对中指啊特别有心得噶嘛，冇办法啦，学琴即系话斋。主力系你啦，系咪？好啦，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噶，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啊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咧去到呢个落山道噶吓，咁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龙尾就电话机楼。新界区方面啊，点咧吓？咁啊狮隧出九龙咧，现时已经去到博康村噶啦，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亦有龙尾，龙尾已经排到呢、这个。沙田马场噶吓，阿蛋妹啊，又到 weekend 啊，哎呀，如果放假可以入去新界咧，啊，除咗吸下新鲜空气就好啦，啊，不过仲有咩好介绍呢？ 有话通嗱，呢样除咗够紧张刺激之外，仲会睇到你如痴如醉啊！一于系今个星期日夜晚八点去到九点半，去到上水和睦路嘅游乐场睇翻个魔术表演啦。到时有紧张刺激嘅魔术之外咧，仲可以行下附近嘅公园，唞下呼吸下新鲜嘅空气，哇，真系唔错噶！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点解你识整温泉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照顾爹哋妈咪，出心出力，仲要出埋机啊！长者安居协会平安手机服务，24小时接通呼唤及关怀服务中心。佢哋扎根香港15年，绝对同声同气，更同医管局、天文台合作，传送电子病历去急症室，仲可以按你嘅需要收埋天气提示添。五月底前登记平安手机服务，送你余人生100蚊现金券，投500位多送100蚊添。即刻打2338-8312或者到各大 123 门市出翻部啦。 Woo,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操控好，车架又硬净，仲要系齐料旺添。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气袋，呢、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恒温冷气，直情系超晒班啦、啊！讲到佢嘅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优惠期有限，今日火速行动啦！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套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2012-2013学年嘅学前教育学券计划开始接受申请啦！如果你的仔女在2009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12-2013学年入读合资格参加学券计划的幼稚园就可以申请。已经拿了学券的小朋友就无需再申请。申请表格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邮政局、教育局或学生资助办事处索取。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或致电2891-0088。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哋系凄凉嘅大佬，我哋俾人扫地出门真系无处容息。 始终有一日走工，我咪走咯。咁我祝佢哋好运。 压力咧好难承受，俾你批评嗰啲人唔系几高兴噶。 做一个节目是不是非要不用我做不可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蔡东雄。 8:10，我哋直播室咧啊，早有阶段就完咗啦，就李锦雄送咗佢走啦。咁入咗嚟个贵宾啊，呢、這个真系巴闭啦，呢、這个叫做蔡东雄。 贵咩宾啊？ 点解话你巴闭？真系巴闭嘅，你真系，大佬你做过我哋老细嘅大佬，你又系封咪？ 我唔觉得系你老细。 你又封咪事件？ 我冇一日觉得你我老，我系你老细。 佢系封咪事件嘅主角。啊，你始作俑者系唐英年爆大镬嘅始作俑者。喂，大佬，你仲有好多巴闭嘢，我费事讲啊！你最多叻嘢，我乜都知。 我都系中意睇嗰啲文字。 当日呢条友咧，佢有个任务嘅入商台，嗱又讲翻少少，你话琴日讲唔够。 系咯， 佢其中一任务咧，如真交俾佢咧，就夹住风波里啲茶杯， 啊， 就阉干佢。 阉干？唔系啊，你又好巴闭啊，你又有无间道喺度嘅，啊有人监听，咁你原来收咗佢做你嘅做你嘅智囊添啫，你吓 夹埋啊梁文道，就请个叫做黄世泽翻。第一就监听，我每日讲嗰啲乜嘢咧，就交报告俾阿蔡东雄。 人都可以监听嘅， 特登请一个人，就话俾我听咧，今日我讲错乜讲错乜，啊跟住我又用支红笔打两个圈，关你乜事？咁啊，蔡东雄点咧？第一样嘢佢点做咧？因为讲翻记忆啊，而家如果你要答就答，你唔答就算啦吓。我哋嘅节目本来咧系7:30到11:00 嘅， 佢入到嚟咧就梗系酝酿咗一时期啦，唔系好似阿黄月文嗰啲咁都酝酿咗几廿粒钟啦吓。酝酿咗一轮之后咧，就话嗱，改翻节目7:30到10:00。 嗯， 如果你记得嘅话， 记得 咁啊，10:00到11:00做咩咧？就揾咗两个老友记好，暗春又好啦，木嘴又好啦，一个叫郑丹顺， 哦蛋啊， 一个叫毛顺坤， 哎呀，好受欢迎嘅节目， 叫爸爸妈妈，你即系问候你爸爸妈妈啦。 我解释喂， 咁我就问佢，我点解啊？我而家停啦，啊拍台点啦？我你有冇搞错？你整啲朝头早整两条友入嚟。唉，大班，你唔明噶啦，我哋要开拓新客源，要搵啲屎尿片、奶粉广告，大佬，唉，我顶佢唔顺，唔紧要，我哋最好系人工照出，做小粒钟有你咯， 好成功啊！ 咩叫成功？任何节目我啊，都系排第二噶，收听率。 我解释俾你听， 收尾先搵我就收尾搵阿余真，之后好耐噶啦，我就介绍我你搵阿查小欣翻嚟。我哋争个娱乐版，咁啊踢走咗你爸爸妈妈，你屎尿片讲 句，梗唔系啦。喂，其实就好简单啊，大班咧就喺度成日咧喺度耳硬硬吓，又话依咩少咩少，其实就想勾出勾加人工，咁啊冇钱加人工。咁咪你嗱你咁咪缩咗嘅时间，即系变相加人工时薪咪加咗咯，系嘛？ 我哋唔系咁计噶，我同你同事讲做电台咧 吓， 系教 episode 嘅， 系咩？ 即系做一分钟。 我梗系唔系咁计啦，做一个钟同做三个钟 一样。我哋 TVC 系咁噶，你千祈唔好谂啊！你唔好害我啊！因为我所有同事都做三个钟，有条友走嚟同我讲啊，佢做开电视噶。啊，嗰条友我真系顶佢。 唔系啊嘛，做一个钟同三个钟 又系青，又系青年才俊嚟噶。讲咩呢条友咧？咁我请佢翻嚟做节目啦。佢大班，我喺电视15分钟，人哋俾咁多钱我，你而家叫我翻嚟做三个钟。用15分钟嚟除，话哥 乘上去系嘛？ 电视还电视，喂，我哋做电台真系一个钟嘅 episode 同三个钟一样，我哋 per show 计嘅。 喂，不过林伯，我透露啲秘密俾你知啊！系今日我第二次最后一次嚟客串， 最后一次啦，大家嚟试啊！ 六组有你啊，好辛苦啊，咁早嚟， 有车有嘢， 我爆料俾你听，我真系未有一日咧 系。 曾经觉得咧，我系大班个老板嚟嘅，喺商台嗰度，我真系好记得当时咧，余曾请我咧就乜人都冇见过嘅，就见佢嘅啫。但佢话啊，我有一个人我想你见一见，就系见边个知唔知啊？就系大班啦。 喂，边度？佢自己都有披露过， 有披露过。喂，边度有个老细去见工，我要见见伙计先噶，我都未听过。 嗱，当日咧，我就受宠若惊嘅。有一日咧，余曾就啊，我做完节目佢行入嚟，大班。我要去见一个人，嗱，我而家揾到个人好正嘅，啊，就咧青年才俊，中环人，啊，上咗岸噶啦， 逍遥快乐，我而家为佢出山，为我哋未来咧打造一个美好嘅前景，包括上市啊，乜都讲晒噶啦， 包括cut你人工 啊，我冇谂到呢样嘢，哇，哇，咁啊，啊，欣同你食晏，见一见佢，因为点解咧？佢话咧，佢唯一条件要嚟做咧，佢咁讲啊，如真讲嘢，我实信噶。佢话嗰条友咧，我未识你啊，佢未讲你添噶，好似。佢嗰条友咧， 系匿名人嚟嘅， 佢嚟唔嚟做咧？佢最惊一个人叫大伯，咁系你同我见啊，一齐食生晏咁啊，去咗 grand high。 唔系我未识你之前好崇拜你嘅， 见去咗 grand high 啊，即系识咗之后就，即系唔识咧就俾人吓死，识咗原来笑死嘅，几惨啦！识啲咁嘅老友，咁所以见到咪梗系相谈甚欢啦。原来即系就惹祸上身，点解惹祸上身咧？第一人啊，准备炒我啦。第二就搞到终于炒咗我啦。第三年佢自己都炒埋。咁呢个就历史啦，即系我哋所谓 all history。嗱，今日揾你嚟咧，就唔系讲呢啲旧事啦，唔好再讲，再讲人哋话我哋咧呢叫怨妇啊。 嗯。 啊，仲喺度讲商台做咩？不过唔系，我都要提下商台嘅。我啲同事有冇听住商台嘅？而家究竟话俾我听，唔该你究竟而家嗰个商台咧？ 阿黄永系嘛？ 咩在晴朗的一天出发，而家讲紧乜？一定要听的，如果你要跟住呢个梁振英的政府呢，佢有咩动向呢，商台就是佢哋嘅喉舌嚟嘅。但我哋一定要听的，我啲同事成日叫我哋听的，佢哋唔听。听咗话俾我听嘛，譬如而家梁振英讲緊我一阵间就封 DBC 㗎，咁我哋都知道快走啦。好啊，喂，听住啊 ,ok, 嗱。而家听緊嘅係数码电台。如果大家想听啊梁振英嘅动向，扭去881去听返呢、這个嗰啲有好多杂声嘅。嗰啲叫咩模拟广播，蔡东豪。嗱，你今日嚟咧就要俾你讲嘢噶啦。琴日梁文道喺度咁啊，我等你两个过下瘾先啦。嗱，你作为一个嗱，我哋两个咧，一个林伯，林伯就咩人咧？林伯咧就 可有可无， 唔系， 唔系好重要啊！佢 呢个我老友， 好重要嚟。 呢个又唔使讲，我第一日翻香港识着佢之后咧，我嘅。即系又系写咗个历史出嚟嘅，又系呢条友，呢啲慢慢讲，但系搵啲清谈节目讲。嗱，你嚟咧，嗱呢个咧就维园阿伯， 嗯， 呢个咧就好老嘈嘅， 嗯 ，OK， 维园阿伯，我咧就系、是、我点样形容我自己咧，即系同长毛都差唔多噶啦， 嗯， 啊，都系比较偏激啲嘅人。嗱，你啊最好系谦谦君子，啊又。财啲人你讲嘅人哋认为你 咁，你系咪即系话 Tony 系建制派人咧？ 佢肯定建制派，上市公司主席嚟嘅、啊。你做一个月啊，好过你林德华喺度做。 唉、哎，咁梗系知啦，人各有志。唉、哎，真系我都话唔好攞钱嚟，唔好攞啲零零嚟衡衡量。 你分析下啦，嗱、哎、几样嘢。第一，你点睇个拉布？今次啊，曾玉成突然间攞咗支枪出嚟，系咁乱咁射。 嗯 啊，咁你经过一日嘅温养。睇晒咁多嘢，你一定要分析噶嘛？你出身就做分析噶嘛？咁、 嗯、 再加埋你梗系又去，琴日又去食饭啊，见人啊，就八好多料噶嘛。 嗯、 好啦，咁而家俾你讲，你点睇？ 中环 听一个中环人讲啦，听一个财俊讲，唔好听阿林伯讲，唔好听大班讲啦。 好，我哋去一去广告就翻嚟啦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五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五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Hi, I'm Sue Pollard from Annie the Musical, and you're listening to DBC Digit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nie 五月三十一号隆重公演，指定电台 DBC 香港数码广播全力支持。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 Link 啊嘛，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 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电可以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啊。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销售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蔡东豪。 早晨，早晨，大家仍然听紧数码广播。咁我哋身边咧，梗系仲有阿蔡东豪喺度，未走，未激走去。阿林伯仲未拍台，林伯试过同个福建帮拍台嘅， 系咩？ 系佢就差两个，嗰福建帮同我讲嘅话咧， 林伯都冷静。 一系就我打佢，一系咧就啊，我就唔出声噶啦。嗱。你分析一下啦，你对个拉布点睇？ 嗱，首先咧，你记住咧，中环人咧，你唔好觉得佢好似你哋咁样咧，就好紧张，夹住晒，跟到足，唔系咁。 我知，咁你唔系啊嘛，你 睇下报纸，立下电视咁，望下望下嘅啫，其实就系、是，即系唔系你哋咁紧张嘅。 系 嗱，我谂成件事咧，中环人咧就好信一样嘢嘅，就系、是、法治精神， 嗯、 即系觉得香港咧，喂，你其他你，哎，你唔好拗乜嘢，最紧要咧就系警察咧，犯案会拉人，法庭咧就会公正咁判案。呢、这個咧就係中華人咧，即係最後咧堅守嘅 核心價值啊！ 核心價值好清楚嘅一樣嘢，即係話喂，總之合法揾錢就得噶啦，你唔好阻住我係嘛？咁所以咧，你話喂，琴日咧佢講嗰啲嘢出嚟，其實中華人邊度食啊？你話喂，佢話係喂咩外國先例咩92条，我可以，佢真係唔識喎。咁佢話係噶啦，係咪？但其實咧，我諗有一樣嘢，中華人咧，中華人多數咩咧？好呢、這個中文叫犬儒，好 cynical。 犬儒啦， 好犬儒，即系都唔睇你呢啲嘢，都觉得屌系咪咁噶，系咪啊？喂，其实咧，我觉得咧，中华人睇落去咧，其实点解阿曾玉成唔一早就终止咧？点解要拉几廿个钟头先至终止咧？话你横掂系一件污两件喂，你横掂都系终止嘅，都系嬲你噶啦。又话你行使过大权利，又俾点解要搞卅几个钟？一早就终止，咪唔使搞咁多嘢咯。我谂中华人有咁谂。 你想我分析俾你听？ 我想听下都。 你想听？ 你唔系因为中华人讲多嘅 咩？中华人唔识分析噶，俾你听。 识咁， 中华人边识分析？ 几鬼叻？ 唔系觉得好奇怪就 系呢条友咧，我就唔系好信得佢过。即系佢人啊，绝对信得过。但系而家讲啲嘢信唔过，你知唔知点解？佢流力 啊！ 因为有咧，我系好真系好鬼大方。佢听日咧11点到12点咧，就喺呢个港台二台啊，同呢个多口仔、金牌擦鞋仔嗰条友叫曾志华，嗰条友乜都唔识嘅。佢听日咧就好简单，我扮曾志华。哎呀，咁啊，可能咧就啊，而家咧就我哋去 focus 嗱、啊，曾玉成拉布，阿蔡东豪你点睇？嗱、啊，蔡东豪你最叻噶啦，咁啊喺度捧到有咁高得咁高。咁啊，蔡东豪听日要讲噶嘛？佢而家喺度讲咗，佢听日讲咩咧？ 梗系唔系啦，我最好都俾咗你噶啦，大班。听日有听日嘅嘢， 有听日一定讲呢单嘢。嗱、嗯，我又知多口仔讲乜，听日一定讲呢单嘢。啊，咁好啦，有流力啊，唔紧要啊，过啲料俾你咯，啲人听咗听日唔使听啦。嗱，曾玉成咧，其实佢系一个开明嘅，即系我都。我唔系好中意佢，但我尊重佢啊。佢一个开明嘅左派嘅地下党员啊，疑似地下党员，但系佢从来冇唔认噶。佢唔系梁振英，梁振英系从来咧唔认嘅。但系曾玉成就冇唔认，亦都冇认。当然咁啊，即系啦。咁大家都系咁睇嘢噶啦。嗱，佢真系咧做咗佢立法会主席嘅本分。冇办法，我做主席咪根据议事常规，人哋因为每一条法案。所有议员都有权去修订，啊，修订咪讨辩论咯。 同埋大班今次佢冇揽上身啦，佢话同秘书倾三个几钟头先至决定噶。 冇听噏啦，吓、啊、秘书就中立嘅秘书处，啊，立法会一样嘢最中立就秘书处。不过当然立法会主席就系老细， 嗯， 不都系中立嘅啦。佢点咧？ 佢咪做咗自己本分咪俾你过咯。咁跟住哇，留咗两次会， 嗯， 跟住咧，你知立法会议员咧，尤其建制派嗰啲，好多嘢捞噶嘛。喂， 又石身精啦， 又石身噶嘛。咁再加埋有个人好肉紧，其实成样嘢始作俑者咧，就一个叫梁振英， 系、哎、有打晒开口。 因为梁振英咧就好心急，嗱一阵就同你讨论，因为你冇得留力噶啦。一讲到梁振英就吓、啊，我放你一马，呢啲嘢唔使你讲。梁振英咧就好紧张，佢嗰个五条 C 十四局咧， 齐齐整整系嘛？ 齐齐整整，七月一号咧宣誓上任。 嗯， 因为佢认为如果唔摆好个阵出嚟咧，即系如果踢打波，费格尔话四二四，你十我要十一个人，你俾十个人我咧，我打唔到噶啦。 佢、嗯、话要磨合添啊嘛，又话系。 咁佢就好紧张，好心急，开口牌啊，乜都做晒啦。阿曾玉成就唔骚佢 嘅。嗯， 因为佢两个咧就。互不欣赏、 嗯、 互不尊重 互不欣赏。 咁咪去咗西环咯，但前日咁大家报纸睇到啦，无端端带住梁振英带住个保姆佢阿妈妈散。 嗯。 落凡招芬走去走去中联办。 嗯。 跟住咪发生咩事大家都知啦。 嗯。 咁佢摆个样出嚟已经好委屈㗎啦。 喂咁得人 驚。其实你有冇睇 body language 啊， 我知喂。 佢即係话俾你听我係被逼㗎。 我知但西环咁得人驚嘅咩，你学都学咁。 吓点可以话人驚。 唔系啊，连曾 权力核心啊！ 我知道，但系曾玉成都系有 power 嘅人嚟噶嘛，佢唔可以话唔得。 你记咗一样嘢，千祈唔好入党。 嗯，哦、 入咗党就有党性冇人性。 咁、嗯、 有纪律， 即系西环啊，代表咗共产党噶啦。 唔系都讲 共产党都好多个总部噶噃，即系香港嘅总部就系西环。 西环统筹嘛、 哦，以前西环社啦。 啊，有党性。就冇人性嘅，有纪律噶、 嗯， 啊唔中意都要做噶，啱唔啱啊？嗱咁你要讲完啦，唔好讲呢啲嘢啦。讲翻梁振英啦，既然讲到梁振英，嗱、嗯、你呢样嘢你可以讲啦，咁你有经验啦，中华人啦，唔系即系、就是、你可以好权威地讲啊。 有乜？ 即系我而家学咗多口仔啊，一定要捧到嘉宾有咁高得咁高。 咁乜嘢啊？ 佢要捧到你而家你乜都识噶啦，去揾个曾子章咧，就变咗历史专家。曾子章何来做历史专家？成世做 sales。卖广告嘅啫嘛，而家就管卖 有钱事咯。 啊，咁唔系专家啊嘛，专家起码有个学位先系个大佬啊。喂，嗱，系咪嗱？八十年代咧，管理学咧，其中一样嘢咧就叫 structure， 即系有咁嘅复杂啦，好紧要咧。每个 CEO 呢啲 MBA 教啲嘢啦，一定入到间公司要重组， 嗯、 有个架构 ，streamline 又好 ，horizontal 又好 ，vertical 又好，又要有 senior 有啲啊，八十年代好兴嘅，但而家冇人讲呢啲嘢噶啦。而家梁振英就做翻八十年代嘅嘢，佢根本就系一个八十年代嘅人嚟嘅，佢唔系八十后啊，佢仲系活喺一个即系不食人间烟火嘅。嗱、 嗯， 佢而家就要 restructure， 佢就话如果 restructure 唔到咧，嗱，譬如而家呢个曾荫权炸啦。三司十二局啦，其中一个局叫房屋运输啦，又要郑宇华咧又讲管房屋，又要管海陆空交通， 嗯， 佢认为唔掂嘅， 嗯， 一定要将呢个局拆开，就一个房屋局。嗱，有咗房屋局咧，佢就认为咧香港就可以起楼噶啦，啲人咧就唔使排队上楼噶啦，啊，咁跟住就话如果你立法会再拖布咧，你就搞到我咧起唔到楼，就话咧活喺水深火热嘅居民咧，就停一日都嫌长。嗱，咁你认为呢种所谓 restructure 系唔系真系？如果 restructure 唔到就做唔到嘢嘅咧？ 唔系，我觉得嗱， 嗱，俾慢慢讲噶，俾你 慢慢讲。嗰、那个你当政府香港政府系间公司嚟咁睇啦，系啦。咁你话个以前嗰个架构，你话有啲系唔合理嘅地方，做得唔好嘅地方，有冇影响呢间公司嘅运作？可能有。但不至於咧，係一個根本性嘅影響嘅嚇、 嗯 啊，即係你話阻阻滯滯啊，爭少少啊，係可能會有，即係話你去唔係嗱，我所以我亦都唔怪啊，梁振英話佢話我要去執正啲嗰個架構嘅喎，呢、這個你都唔怪佢，一朝天子一朝臣，佢有佢嘅睇法，佢、嗯、覺得你而家嗰個方法唔好，那個架構唔好，佢要執一執佢，咁、 嗯、 呢、這個好正常嘅喎、嗯，但你話呢個架構係令到一個呢、這個成個香港。呢十几年个房屋政策有问题，或者呢七年个房屋政策系出现咁大问题咧，咁呢个不能接受噶啦，唔系个架构个问题，个架构可能令你有啲嘢阻阻滞滞啊，你发挥得冇咁好，可能系吓、啊， 但系喂，你一个土地政策系你第一，你跨越好多个部门先啦，你唔系一个局一个。 即系你个领导人好紧要吓， 个领导要好紧要，同埋你讲紧系喂，仲有成个公务员系统嗰个运作，经过咗喂一百几十年吓累积落嚟，我谂唔系一个人咧，或者一个架构嘅混乱咧，可以搞乱你嘅，唔可以嘅。 嗱，我而家又要听新闻，听完新闻翻嚟咧，我都要请假坐都好噶啦。咁 OK， 佢话要有个架构，如果架构唔齐齐整整咧，就乜嘢都做唔到噶啦。 唔系，我啱啱相反，唔系嘢，我就 翻嚟一阵再深入讨论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立法会早上九点开会，继续表决议员出缺安排条例草案的修订。下午就会召开内务委员会会议，之后再继续开会表决草案修订到午夜的十二点。预计会议要进行三至四日。社民连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昨天挨晚到高等法院，就立法会主席曾玉成终止议员辩论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法庭就曾玉成的裁决发出禁制令。 法庭觉不觉得他要直接给个禁制令，或者他给个宣告之后立法会自己会不会识做，或者要咁识做嘅时候，使唔使再俾个禁制令佢？其实成个问题就好简单，因为我哋分组点票，分组点票就系保证少数嘅权利嘅。咁佢唔想经过呢个保证少数嘅权利嘅程序。 咁法庭押后到今日嘅下昼三点审议，法庭会通知立法会秘书处同曾玉成派代表到庭申辩。另外，人民力量计划提出不信任动议，二十名泛民议员就发表联署声明，不满曾玉成嘅决定。泛民话唔排除支持不信任动议，但就要等待曾玉成嘅书面解释同埋约见曾玉成之后再作决定。立法会就议席出缺安排嘅千几项修订，早前经过咗通宵嘅辩论，主席曾玉成应议员黄怡宏嘅提议，宣布寻日中午十二点结束辩论，开始逐项嘅表决。当代文化中心总监黄英琦朝早出席商台节目时，不评论他出任新政府文化局局长是否堕马，只是说会以平常心面对传闻。黄英琦又拒绝评论民政事务局副局长是否适合出任文化局的局长。对立法会结束拉布会议，黄英琦说感到沮丧，又批评香港现时充斥着负面的能量，发展较其他国家落后，在政策制定和文化问题方面亦都欠缺创新和创意。日前传出十几名的中共老党员联署去信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将被指卷入重庆风波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免职。不过近日的官方媒体好像是中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都是大篇幅地报道周永康出席的公职活动，似乎是要力挺他，驳斥外界认为周永康因为薄熙来落马而备受牵连。希腊政局未定，看守总理完成筹组临时的内阁，宣誓就职，承诺会竭力维持希腊的秩序和和平。随着希腊脱离欧元区的机会大增，希腊民众在下个月再次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投票取向随时影响大局。最新的民意调查就显示，支持紧缩政策的新民主党支持度反超前激进的左翼联盟。美股收市全线下跌，西班牙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令市场忧虑西班牙银行业前景，加上美国多项经济数据都疲弱，不利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全日最低位12442点收市，跌了156点。纳斯达克指数就跌60点，收报28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9点，收报1304点。欧洲股市方面，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全部都跌超过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的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是有雨，现在录得的温度25度，相对湿度9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4啊。咁啊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有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呈祥道向观塘方向近呢个盈辉台嘅中慢线咧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啊去到呢个丽景啊。咁另外跟进翻较早时荃湾路出九龙近呢个葵涌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车龙啊排翻去呢个丽城花园，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方指示啦，唔该吓。好啦，走翻过去对面可以睇睇港岛区先，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继续枕住喺个税务大楼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去呢个嘉华国际中心嘅。咁香港仔隧道过去，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呢分钟咧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中环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系啊来势汹汹嘅龙尾，现时排翻去爱民村噶。哎呀，讲开来势汹汹，梗系唔及主席琴日叫停嗰把宝剑啦。第92条啊，哇，真系厉害啊！什么23条都要借一借啊？唔该，喂，话时话啦，你仲有咩秘密武器先？早啲拎出嚟啦，费事拉咗十几匹布咁长，哇，你先至一箭啊，剪晒佢真系阴功啊吓！哎，另外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进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呢个芜湖街噶，咁啊启德隧道过海呢分钟去到呢个乐山道，仲有东隧过香港咧去到汇景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噶，新界区嘅狮隧出九龙，哇，好远嘅车龙啊，望到吓，现时去到呢个博康村噶。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到石门回旋处。咁至于大埔公路向大围咧，亦有车龙继续枕住喺沙田马场嗰边啊。阿大妹啊，阿 VN 咧，除咗入新界睇呢个魔术之外咧，喂，仲有冇啲关于音乐嘅活动介绍俾大家咧啊？ 嗱，阿通，音乐呢家嘢呢又点会走得出大眼妹只眼啦？嚟緊星期日下周5:00-6:30呢，西贡翠林村嘅老天剧场有个手风琴演奏会，嗱，到时各位嗨完天就可以听到同埋睇到呢个音乐咁广阔同埋有轻快嘅乐器啦。嗱，听到好嘅音乐，过一个最放松嘅星期日，咁就最完美啦，系咪？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燕文。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住得开心自然嗨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升到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1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3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2区变4区，4区变翻2区，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啊。 而家购买3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3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退伍军人症系由退伍军人肝菌引起嘅，呢种病菌可以喺自然环境中生存，特别系喺暖水当中。长者、烟民、酗酒者，仲有免疫力较弱嘅人，会有较高机会因为吸入受污染嘅雾气而染病。妥善清洁同保养供水系统，有助预防呢个病。如果免疫力较弱，应饮用煲滚嘅水，同避免使用产生雾气嘅设备，例如加湿器、淋浴等。 我哋系凄凉嘅大佬，我哋俾人扫地出门真系无处容身。 始终有一日走工，我咪走咯。咁我祝佢哋好运。 压力咧好难承受，俾你批评嗰啲人唔系几高兴噶。 改革节目系咪非要唔使我做不可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蔡东豪。 我哋啲同事咧，即系班底啦，商台啊，你啲旧伙计嚟噶， 熟口熟面啊， 熟把声又熟，都老好明嘅，做监制，金牌监制咧，我哋学多监制啊，呢个全香港最巴闭嘅时事节目监制，好巴闭噶，全香港最叻佢噶啦，冇人拎得过去噶。但系大佬啊，你整个咁嘅 jingle 出嚟。都要尊重下你行，咪应该摆蔡东豪行。 我未有咩金句啊？ 应该话蔡东豪金牌主持。蔡东豪讲翻呢个人力啊，讲翻呢个架构啦。我同意一样嘢，好多人我立场好简单。我觉得边个做特首咧，既然唔系我哋选出嚟啦，即系一样嘢米已成炊，我哋无奈嘅。你真系你冇得唔 Nike 嘅。咁如果选咗出嚟咧，其实真系要俾个空间佢。 嗯， 我都同意嘅，即系如果我做特首啊，我可能变到廿司十二局噶嘛，即系咁讲。我郑经学有我嘅睇法。 系啊，大伯唔好使咁牙扎啊嘛，未上任就话要咁要咁系嘛， 时间有限啊。 呢个白咧，又无端端咧就 谂白得五年时间，唔系 我 时间有限。 道理先，譬如我大班，我有机会噶，你俾我17年选特首噶。啊 ，OK， 咁我譬如我话，我唔使咁多局长啦，唔使咁多司长，一个司长够啦，啊，一个叫 Deputy CE 副特首，下边咧就系、是、 以前倾过噶啦， 下边15个局，啊、即系譬如我要做呢样嘢咧，我觉得系大家要俾个空间佢， 嗯， 但系手法唔好， 系咯， 嗱、呢个就唔好讲啦，啊，所托非人啊，手法唔好啊，嗰啲唔好讲啦，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咧，每一间公司你请咗新 CEO 翻嚟，喂，你话要一翻工，间公司 run 紧噶嘛？ 嗯， 譬如我去容记听日，喂，我系要换晒啲人先掂。如果唔换啲人咧，啲烧鹅就唔好食噶啦。 嗯， 啊，或者我整只烧鸡出嚟，啊，唔换我就冇烧鸡噶啦。而家啲人咧就唔食烧鹅，中意食烧鸡啦。喂，咁个董事唔同意，或者个炉未整好，咁点啊？唔做啊？ 嗯， 即炒啦。如果我系股东就，喂，大佬，我请你翻嚟，你话俾我听，如果唔帮你搞掂晒呢啲嘢，你就啊。冇唔掂啊！咁我真系执笠啊！报馆又系，电台又系。哦，你入到嚟话我唔中意风波，你残杯呢个节目，我唔中意一日有两个风险节目可以改咗，但你又未揾到人啊？喂，你认为呢个梁振英咁急进，其实作为一个领导人、一个管理人啊， 嗯， 你话佢有冇 plan B 嘅？你觉得佢 咩叫 plan B 啊？ 咁大家做嘢梗系 plan A、plan B 噶，如果 plan A 行唔通，咪 plan B 咯，顶上咯， 后备方案系嘛？ 一睇唔到佢有后备方案，佢、好似而家俾晒全香港人知道咧，你总之唔过我呢个五条司十四局咧，就乜都做唔到噶啦。佢冇话俾人听，如果过唔到佢都系 咁，呢个佢个手法， 佢系咪七月一号？ 唔系呢个佢手法嚟啦，系手段嚟啫。 蔡东豪叻嘅呢啲咪手段咯，但系吓到人啊嘛，吓到班蠢人啊嘛，吓到佢支持佢嗰啲人啊嘛。咁而家最惨就系牺牲咗阿曾玉成啊嘛。 嗯， 喂，曾玉成真系本来咧，啊，哇，呢单拉布，我哋个个都认为佢系最大得益者嚟。 点知 点衰心未？而家最大受害者， 嗯、 喂，佢怼冧啊，曾玉成。 但我谂解咧，对梁振英嚟讲，佢我谂佢半秒钟瞓唔着都冇，怼冧曾玉成咯，你话佢互相不欣赏噶嘛？两个 瞓仲好瞓、啊， 咪就系咯，就半秒都冇啊，就系、是。 佢一定要做一样嘢。点解佢唔俾阿林瑞麟做呢个政务司司长？ 民望低啊嘛！ 啊，你以为系呢个其中一个因素？咁梗有好多因素嘅。 嗯， 因为系人都知道，如果呢个特首一累低咧、，for whatever reason 咧，任何理由啦、 嗯， 政务司长顶上啊嘛，过系咁噶嘛。 系啊，系啊。 咁林瑞麟随时有机会做特首噶嘛 ，hold 住个位噶嘛。 嗯， 搵个林郑翻嚟。佢就谂住林郑唔会做特首，第一系女人。 点解啊？ 第二样嘢佢亦都知挨唔到两年。 嗯， 但系佢亦都唔知道一样嘢。呢个林郑佢野心就系要做特首，嗱、佢真系唔知噶，佢知嘅。我所以咧，我成日都觉得梁振英乜都知嘅。嗱，佢而家第一个怼冧咗曾玉成先啊嘛，好、鬼毒嘅政治系，真系好毒噶。啊，唔讲政治啦， 即系你话佢而家成件事系即系有部署。 喂。佢做啲嘢冚唪有部署，讲每一句说话有部署嘅、不过佢就似张英啫嘛。 嗯， 即系过咗。 即系佢等你曾玉成做几日人民英雄先。 系、 啊。然之后佢就去西环告状。 喂，第一你唔听我话。嗱、如果喝停咗你，嗱敬酒唔有饮罚酒。 哦 ，OK。 我搵啲大佬出嚟咯。嗱、但系有个问题咧，我话佢似张英都唔得。 即系所有嘢去到大班度咧，都有个阴谋论。 我终于发现佢似边个咧？ 吓、 吴楚凡啊， 吴楚凡， 原来呢个系吴楚凡，我终于知道系边个啦，又一样咁高， 嗯， 啊，讲啲嘢一样噶，维康讲献丑， 谂白系，你谂下，所有嘢经一经大班之后咧，就变得咧就系 分析噶嘛，喂大佬啊，我学你啊嘛，我分析啊大佬， 但系听你咁讲，你都系话佢冇料到嘅啫，原来佢旁边就为自己做咗个计时炸弹。 嗯， 佢唔知噶，但系佢亦都认为佢有本事控制我，你唔使担心。 系 佢有本事，佢认为佢做得到。 咁你呢个好难平衡啊！你一方面要揾个政务司司长系帮你帮下手做下嘢嘅大佬啊、嗯，另外一个你唔可以揾个咁强嘅，咁你点样平衡咧？咁所以都难嘅都。咁你一系揾个好蠢咁揾个鹌鹑做咯，系嘛？咁啊实冇实唔会威胁你啦，系嘛？ 其实啊，边个做政务司长都死嘅， 咁就系咯。呢、這个位都 呢个系一个诅咒噶， 系啊， 因为由董建华开始， 陈方安 炒咗陈方安生， 系啊， 或者佢下堂而去啦。另外一样嘢，曾荫权扫街咯， 清洁大队长， 跟住大家睇到许仕仁有咩下场啦？ 佢唔系做嗰阵时好 happy 噶嘛？佢做嗰阵时好 happy， 扫街嗰时 唔系啊，则许仕仁啊，做嗰阵时好 happy 噶， 咪就之后唔 happy 啫， 诅咒啊嘛， 诅咒 呢、這个。這個毒咒嚟噶嘛 ？delay 诅咒 ，OK。 咁啊，跟住唐英年， 嗯， 大家知咩事啦？跟住林瑞麟， 林瑞麟都 OK 啊，都做咗啊几个月系嘛？ 佢想做落去嘅，佢做呢几个月惨啊！而家有人再分析过咧，如果当日林瑞麟系聪明嘅话，呢几个月司长 唔做， 而家仲可以留喺度做局长， 嗯， 而家就断咗自己后路。 其实林瑞麟可唔可以话咁算啦？我褪翻落一格， 佢肯啊，佢自己就就唔到呢样嘢啊嘛，好难噶。今日叫你翻商台， 几个月啫嘛，佢做咗， 佢以为跟住系人话俾佢听就佢、是、 林庄以为啊， 林庄 好过而家冇嘢做去读书啊，你话好过 咁好嘅一个人咧，即系做得啲坏事多咧，系要收围下，即系咪积翻啲阴德嘅大佬？ 咩坏事做啫？佢执行任务、啊， 即系我哋讲得咁多衰嘢，都听下啲广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操控好，车架又硬净，仲要系齐料旺添。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气袋，呢、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恒温冷气，直情系超晒班啦、啊！讲到佢嘅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优惠期有限。今日火出行动啦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五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五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上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间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DBC 同 Yahoo 团购又有优惠啦，想每日听大班开咪，又怕上唔到网 ？DBC 推出最新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机身轻巧，想喺边度听就喺边度听。送埋一对 Panasonic 耳筒，都只系卖288蚊咋，优惠期到5月21号咋，快啲上 Yahoo 团购抢货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旭华、蔡东豪。 我哋听众咧就真系好好嘅，我哋电话系1872111。如果上 Facebook 咧，林旭华唔上噶啦。我一话想知商台噏乜咧，个个话晒俾我听， 系嘛？ 佢阿黄永刚紧拉布， 系 阿李慧玲就访问紧啊呢、這个食咗炸糊嘅黄英琦。 我食咗哦，黄英琦 炸糊啊，黄英琦食炸糊啦， 未食咁食炸糊。 本来叫紧糊噶， 叫紧 小上工啊， 叫紧糊实食噶。 乜小上工啊？点嘅？咪食咗噶啦，小上工。 而家系大上工，而家系 喂。正话有个唔生性嘅人咧，嗰、那个系边个啊？好似林旭华定边个啊？话你去见呢个副局长，我叫你去，我 叫我去见啫系嘛？ 我话、哦、既然如果梁振英系话广揽人才，咁我话咁系咪吓？ 你屈就我老友啦。如果阿蔡东豪要做啦，我又俾个秘密话俾你听啦。上一届已经做咗啦，佢都唔做， 啊！佢点会而家做啫？ 唔系，喂喂，你话嗱，你讲 做乜嘢先？做乜嘢先？ 副局长，喂，唔好讲我啦，你讲下啦。 佢系被推荐嘅其中一个。 我认为佢喺政监嗰方面应该做多嘢。 我推荐佢嘅，讲埋都唔怕啦。哦，人都唔做。 唔系我，喂，我咁我同你分析下啦。即系你话，你话连即系普通人嘅商界话好乜嘢好，出边嘅人点解唔入政府咧？我都有少睇法嘅。其实咧，好多人就系话喂。啊、有啲即係出面搵好多錢嗰啲呢，嘩你入去咪即係減薪。其實錢呢我諗呢係其次嘅。其次嘅。好多人呢都係即係如果你話完全冇服務公眾嘅心，你根本就諗都唔會諗啦。你完全唔諗啦，係咪 一定有啲。 如果你會考慮嘅你考慮嘅呢、我諗就唔係錢㗎啦。即係你肯將呢樣嘢擺開，即係你喂人好少機會可以即係服務公眾，你話入去政府呢個係一個好機會。咁大部分呢可以抌低個錢。咁同埋老實講句，我唔理出面搵幾多千萬啊，幾多億都好啦，係咪咁政府，你话香港政府啊啲嘅官员嘅钱咧，亦都唔失礼嘅， 唔错噶，系啊， 唔失礼嘅。当然冇你可能冇 新加坡咁好啦， 唔系可能冇呢位财进喺出边搵到咁多，咁但系都唔系一个话侮辱性，绝对唔系，即系绝对唔系，即系呢个钱绝对唔系嘅。大部分咧，我谂系睇乜嘢嘢咧？系睇呢个政府咧嗰个威信啊，即系佢觉得佢入咗去之后，喂啲人会点睇我？我做唔做到嘢？ 有冇支援俾你去落實？ 支援 啊， 慢慢去之后，佢觉得佢入咗去之后咧，会哇会唔会系吓只船沉噶？同埋佢好紧要一样嘢就系、是。我入到去，我发唔发挥到咧？我做唔做到嘢咧？吓、因为梗有好多人喝住咧，就俾意见嘅就系、是、喂商界做得成功。入去政府未必做得成功喎，同埋多数做得唔成功嘅喎，两回事嚟嘅喎。 好快脆就啫， 两回事嚟嘅喎，通常 系 嘛？即系其实咧，我谂好多咧商界嘅所谓财进咧，唔肯入去政府咧，就系惊咗啊，惊咗咧就系、是、嗱，当然啦，过去嗰十年八年嘅政府都系弱势，即系佢觉得喂，呢只沉船嚟嘅，都系唔好搞啦。另外一样嘢就系佢冇乜信心，可以发挥到做得好，因为咧太多人喝住，太多例子就系话。唔掂嘅，商界嗰套同政府嗰套两套嚟嘅，唔掂嘅多数，所以入去多数死嘅。我谂多数唔肯入去系呢个原因。 系，我都认为系，因为如果你考虑做公职咧，就一定唔系讲钱嘅。嗰份人工不薄嘅，即系肯定咧够你养妻活儿，过得好舒适啦。即系难听讲都系人上人嚟嘅，官威又犀利，即系好多嘢嘅。你一定有啲虚荣嘅，做公职嘅人一定有虚荣，你唔好唔认啊。 系。 冇虚荣你就唔会做公职嘅，做咩啱唔啱啊？但系问题就系话，你仲要睇老细，你讲某样嘢，你都要睇下嗱。我喺出边独当一面啊！如果我入到政府，喂，我睇个老细系边个先得噶？喂，咁都好睇个理念噶嘛，所以你唔会考虑噶啦。 我会唔会考虑？ 仲有啲咁嘅公开招聘，你觉得系做 show 多啊，抑或系真系有效嘅？ 佢 又 请咩政治助理啊？ 唔系，佢话饮咩人才得啊？ 系 唔系嗱嗰个？大家听住啊，想搵工做啊，呢个笋工啊，几百万嘅讲紧一年啊，就副局长 啊， 同埋政治助理，任何人有兴趣可以自荐，写个履历寄去俾妈妈神， 冇要求啊， 寄俾妈妈神， 唔系啊嘛， 讲埋啊，寄俾妈妈神。啊！呢、這个阿罗凡招 咁，你肯定有基本要求噶， 需要有学历， 咁、你搵嚟搞咁啊， 学历冇 嘥时间，咁嘥时间。 嗱，仲有最紧系打得。净系一样嘢打得嗱，咁你咧打咏春咧，或打 泰拳、 打红拳，我以为佢请保镖而家，我而家以为佢请紧保镖， 咁你就惨啦！喂，公务员咧，喂，你去睇呢啲审呢啲咁嘅申请，你都有套程序噶、 啊。我唔使，佢揾咗五人小组。 我知啊，喂，大佬，咁你 一个就挑 选，咁你咪搞成扎 肥胡， 成扎骑呢？ 定旭咧， 骑呢怪咯。 定旭咧喺阿唐英年选举嗰阵时咧，话真系好帮唐英年。有情有义，嗱你唔好怪人，我唔怪佢嘅，我都叫佢退。 选完咗，好似你话斋， 香港型都 系支持个新政府噶嘛、 第二，胡定旭咩人嚟噶？ 会计师 咯、啊，你又搞错。 佢做咗一世会计师，好似系啊， 俊杰嚟噶嘛？ 俊杰咪即系会计师俊杰 咯，大佬啊！喂， 会计师识计数。 本来咧，嗱好简单嘅，以前咧曾荫权做特首嗰阵时咧，你系医管局主席，仲要系曾荫权嘅御用嘅智囊，即系紫荆嘅 紫荆系 啊嘅揸 fit 人，咁你知啦，咁梗系好难见到你阿 Sir 前阿 Sir 后噶啦。咁你又走去买错马，就撑阿唐英年。 唐英年选唔到之后，可能佢俾好多人秒佢噶嘛，行出去行入康康级喎。突然间梁振英话：喂，我俾你做呢个拣出，扑到去做啦。咁跟听日咧去到康康级啲人咧，又唔秒佢噶啦，又阿 Sir 一前后噶啦，好过瘾噶呢样嘢。 咁得意嘅咩？啲康康级嘅， 即系我康康咁，可能去美国会啦，即系总有去会啦吓，梗系唔会去大富豪啦。呢、這个就去啦，静鸡鸡佢最多叫外卖嘅，就唔会入去食噶，大佬啊叫佢帮手拣卒啊！话明学历不拘噶， 嗯， 以前谂下， 佢俾你收咗一千， 阿周融已经搞到好大镬啦，就嗰个广播 冇可能嘅，点可能？ 广播处长话唔使大学毕业已经搞到满城风雨啦。如果今次梁振英请个副局长系冇学位嘅，你估会唔会搞到满城风雨？所以我 搞到 数嘅。 喂喂，阿林伯，你都帮我计计啦。你譬如收二千封求职信， 嗯， 你喂咁你要你认真睇嗰封信噶，咁你五分钟睇一封咧。一万分钟 喺政府嘅架构通常咁嘅，有个秘书处咧同你去睇过， 咁但系你 做第一个回合 唔系啊，咁你 佢做推荐噶嘛， 咁你点睇啊咁多？因为如果嗱你有条件咧，就容易睇，你明我哋合埋条件先，你冇条件啊嘛而家。 嗰、那个话唔论条件咧，大班加上去嘅。人哋嘅新闻稿咁样讲嘅，就话咧，如果你系有意思去求职嘅咧，就要将个人嘅资料、履历同埋有意担任嘅职位咧，要详，仲要注明政策局。你入边个政策局？咁、啊，连同你对香港未来发展嘅睇法嘅短文章，你电邮、 都有， 或者咧系邮寄去俾呢、這个 吓、 即系作文作文。 你睇紧嗰份系咩报啊？ 我睇一份叫大公报咯。 林伯，你啲咁嘅维园啊，伯净识睇大公。 你讲下啦， 你知唔知？ 我都识事务噶。 呢样嘢你就系唔识。嗱、啊，听阿叔讲、 啊， 你就系唔识。 哦， 你而家 睇大公报， 你而家 识事务。 亮石啦， 吓、 啊，曾荫权做特首嗰阵时，宪报就升到。 吓、啊，而家咧， 而家梁振英做特首咧，宪报就东方。 吓、啊。 明报、经济日报、哦、东方日报咁 三份啫嘛。 招揽副啊，仲有南华早报，对唔住。招揽副局正座，学历不拘。 哦， 大佬呢啲就系兼料啊嘛。嗱，曾荫权当年聘请首批副局长及政治助理，不但被指薪酬过高，招聘过程近月完全黑装黑箱作业，又用人为真。啊，后任特首唔同啦，大幅削减正座薪酬之后咧，琴日再破格。嗱，睇住啊，发出新闻稿， 嗯， 公开招揽，有理念、有承担、有能力，包括做政治工作嘅能力，啊，做副局同埋政助，而且完全不限学历，唔简单。嗱，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应征啊，我就扮，我扮，我哋三个有资格做啦。即系如果连阿胡定旭都可以做拣出嘅，咁有蔡东豪。巴闭啦，你知啊，刀口仔形容到天下无敌噶嘛，又而家又系上市公司 CEO 啊。有做过传媒机构嘅 COO 啊，仲有 喂大班人哋五人小众有教授喎，岭南大学嘅校董会副主席喎，有观塘嘅区议会主席喎， 边个叫副主席？ 叫高静之， 高 静 之 主席 系教授嚟嘅、 啊， 高静之以前系渣甸嘅。 哦 ，OK， 咁啊，仲有后任啊， 嗰、 啊 那个陈振斌咧， 啊、 你知咩人咧？你知道英文名叫咩？ 吓、 啊，你知唔知英文名叫咩 ？Benny 啊嘛 ，Benny 啊。 Bunny 真系 Bunny， 真系 Bunny， 真假噶、啊、 我唔知道，但我当系 Bunny 噶喺边度。喂，大佬咩料嚟嘅条？我见到呢个陈振斌咧，我就作呕噶啦！我话俾你， 喂， 你见好多 人 厂佬嚟噶， 青年 我都系厂佬嚟嘅 召集人啊！ 好似系福建佬，好似系、啊、 你见好多人都作呕嘅，你成日作呕发觉你 厂佬嚟 噶，厂佬 厂佬嚟 嘅，系做咩？陈振斌做咩嘅啫？ 做厂咯，吓、不见经转不就不停做区议会，即系委任嘅区议会主席啊！啊，好叻噶，真系冇蠢人。 嗯， 即系一个咁嘅人可以上到位嘅，啊掂噶啦。不过话俾你，嗱，我哋拣出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喺新品之后咧，嗱，你自己打电话嚟。嗱，大班蔡东豪啊，林伯，我想做副局长，我想做文化局副局长，咁你有咩 call 你啊？我喺庙街唱粤曲唱咗十几年， 嗯， 啊，冇宣传，乜都冇，晚晚都风雨不改，晚晚都有几百人围住，晚晚都收几千蚊翻屋企。 嗯， 我有冇资格做文化局长推广呢个粤剧啊？不遗余力喺庙街、啊、风雨不改 啊！咁我就问佢啦，咁你同阿汪阿姐有冇两句啊？ 嗯， 我成日都唱 冇 两 句，唔识佢啊！ 我咧，佢就唔冲我嘅，不过唔紧要，但我管佢嘅 哦， 一定有两句。 因为我做咗 唔系，我谂呢场系 show 嚟嘅，系嘛？呢场 show 嚟， 所以啊，蔡东好鬼叻嘅，所以点解曾志华咁鬼中意佢啊？佢啊真系一语道破， 唔系佢有噶啦，心目中有请晒人噶啦，不过做场 show 啫，大家公开、公平、公正啊！ 上次啊，曾荫权解副局长都系有公开招聘， 喂，系咪嗰啲选美嗰啲都系咁样噶？已经邀请嗰啲靓， 一阵嗌林毓华啦，选美咧，林 又关我事， 公开 冇条件，冇年龄限制。 佢做统筹噶，佢以前仲系多口仔老细， 冇年龄限制，样貌不拘系嘛？ 年龄有一个限制。 喂，有样嘢你唔知道啊？你知唔知林毓华做过你个拍档多口仔个老细嘅？ 系咩？ 梗系冇啦，我几时有做 過？佢但欢乐今宵早噶嘛？ 冇，佢冇做，佢冇做过，佢冇做 过。即系佢 曾志华冇做过。 咁佢入去， 佢一路都系 华为一八七 喺 TVB 出嚟噶， 一八七二一一一。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立法会朝早会复会，继续表决议员出缺安排条例草案的修订。下午就会召开内务委员会会议，之后再继续开会表决草案的修订，去到午夜的十二点。预计会议要进行三至四日。社民连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昨天挨晚到高等法院，就立法会主席曾玉成终止议员辩论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法庭就曾玉成的裁决发出禁制令。 法庭觉不觉得他要直接给个禁制令，或者他给个宣告之后立法会自己会不会识做，或者要这样识做的时候使不使再给个禁制令他。其实整个问题就很简单，因为我们分组点票，分组点票就是保证少数的权利的，他不想经过这个保证少数的权利 的程序。 法庭押后到今天下午三点审议，法庭亦都会通知立法会秘书处和曾玉成派代表到庭申辩。另外，人民力量计划提出不信任动议，20名泛民议员就发表联署声明，不满曾玉成的决定。泛民话不排除支持不信任动议，但就要等待曾玉成的书面解释和约见曾玉成之后再作决定。立法会就议席出缺安排的千几项修订，早前经过了通宵辩论，主席曾玉成应议员黄怡宏的提议，宣布昨日中午12点结束辩论，开始逐项表决。在港台节目上，民建联主席谭耀宗说不知道会终止辩论，他说人民力量议员的发言内容离题，不能够作出没完没了的辩论。而人民力量的黄毓民就说拉布战是不是有价值，应该由其他人去评论。工党的何秀兰就说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未有咨询所有议员就腰斩会议，做法不公平。当代文化中心总监黄英琦朝早出席商台节目时，不评论他出任新政府文化局局长是否堕马，只是说会以平常心面对传闻。黄英琦又拒绝评论民政事务局的副局长是否适合出任文化局的局长。对立法会结束拉布会议，黄英琦说感到沮丧，又批评香港现时充斥着负面的能量，发展较其他国家落后，在政策制定和文化问题方面亦都欠缺创新和创意。日前传出十几名的中共老党员联署去信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将被指卷入重庆风波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免职。不过近日的官方媒体好像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都大篇幅去报道周永康出席的公职活动，似乎要力挺他，驳斥外界认为周永康因为薄熙来落马而备受牵连。希腊政局未定，看守总理完成筹组临时的内阁，宣誓就职，承诺会竭力维持希腊的秩序和和平。随着希腊脱离欧元区的机会大增，希腊民众在下个月再次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投票取向随时影响大局。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紧缩政策的新民主党支持度反超前激进的左翼联盟。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嘅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未来嘅一两小时，香港嘅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嘅影响，而展望周末期间仍然系有雨。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98%。咁请注意，天文台喺早上嘅8:55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另外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4啊，问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啊，观塘绕道向翻旺角方向近呢个丽港城呢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东隧九龙出口位，咁啊同时影响到呢个东区走廊咧，向翻东隧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后边嘅东港中心啊，仲有一个坏车报告，九龙方面噶吓，咁啊界限街向翻九龙城方向近呢个基堤道咧，有部坏车跪埋一边嘅，车龙已经排返出边嘅弥敦道啦，塞緊車各位盡量忍让啦，唔該下。好啦，黄色暴雨警告之下，睇睇返工車龙先下。咁讲到告示打到各位，加埋快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当然挤塞啦，现时排返到红十字会㗎。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龙尾北角码头㗎，仲有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仍然車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中山纪念公园，而西隧向中环方向咧，睇下龙尾去到边先吓。见到啦，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噶。系啦，政府又请人啦。哎呀，不过就请副局长同埋政治助理等等啊。哎呀，呢份工啊真系笋工嚟噶吓，人工啊高不特止啦，又好少见人。哎呀，翻唔翻工都冇人知道你有冇做嘢啊嘛，系咪啊？啊，不过见工嘅时候会唔会好似阿詹瑞文个广告咁咧？啊，我哋见工揾梁生噶，系啊 ，CY。两啊，我谂实请佢啦吓。诶、哎，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噶。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就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去到呢个佛光街噶。咁另外东隧过香港方向龙尾就丽港城，仲有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噶。走去新界区睇睇两条隧道咧，狮隧出九龙方向龙尾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排翻到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继续跑马仔排返到呢个沙田马场㗎。啊，但妹人，我记得上年呢香港艺术中心开放日嘅时候呢，哇好虚撼啊，啊唔知今年呢有咩啲新搞作呢， 喺今年呢艺术中心将会举办2012年度嘅开放日啦，通部分嘅艺术文化单位呢将会开放俾市民参观，而且呢喺开放当日更加可以睇到唔同嘅节目，好似係开放舞蹈、开放音乐、动漫都市等等嘅展览，而且呢喺开放日当日呢仲会提供广东话、英文同埋普通话嘅导赏服务添啊，咁丰富嘅节目大家记得喺今个星期六朝10:10嘅时间去参观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Woo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粗好好，车架又硬净，仲要系齐料王添。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气袋，呢、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恒温冷气，直情系超晒班啦！讲到佢嘅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优惠期有限，今日火速行动啦！ 我是开心快活人的李丽蕊，小朋友唱歌有乜出奇啊，但是小朋友在世界知名的 Annie 音乐剧舞台唱歌就真的要留意日期啦。 Tomorrow Easy Street Little Girls 首首经典名曲，要你笑就笑，要你喊就喊，5月31号香港演艺学院 Annie 音乐剧隆重公演， 你买了飞未啊？ 半夜三更做咩便利店咁多人嘅？ 唔嘈住啦，呢个波入埋搞掂啊！ 用手机睇波咁好 咩啊？免费噶，你唔知咩 ？WiFi 两个月免费啊！ 用紧咩台都得啊？ 系啊 ，WiFi 上网睇波真系好顺噶，未试过咁快啊！ 哇，真系劲到冇朋友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就有关条款约束。 老公，点解你识整溏心蛋饼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为支援香港出口商，采取咗多项措施，包括豁免保单年费一年，免费提供三个买家嘅信用评估，若资料齐全，三日内完成审批100万元或以下信用限额嘅申请。承保港商控股50%以上的海外子公司的接单，同埋为中小企提供特别保单优惠。查询请电2732-9988。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哋系凄凉嘅大佬，我哋俾人扫地出门真系无处容身。 始终有一日走工，我咪走咯。咁我祝佢哋好运。 压力咧好难承受，俾你批评嗰啲人唔系几高兴噶。 改革节目系咪非要唔使我做不可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蔡东豪、林毓华、郑京涵。 阿班，你睇下，你一讲啫，即刻个排名就唔同咗啦。 点解 啊？你冇听住嘅。 哦。 啊，你真系唔听嘅，唔紧要。嗱，呢个先一定要听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已生效。咁大家如果系要出外嘅咧，记得吓、准备你哋嘅系装备吓、 电话就1872111，同啲听众交流一下先啦。我哋正话讲到话关于呢个公开招募，林振英。 咁你系咪想喺个空中度做一个叫做面试嘅 公开招募？好打得嘅人，只要打得就得啊，唔使计学历嘅啊，就可以 做。打得冇讲过、 副局长，我话要打得，政治上打得。 哦， 啊，即系好似阿林郑咁打得，噏、得出就噏。 叫你写篇文啫。 佢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嘅， 讲你嘅抱负啊。 阿何生，早晨。 喂，早晨， 早晨，何生， 好耐冇听你把声嚟。 你系咪想做副局长啊？你话政治助理啊？ 完全冇兴趣啦！而家咁嘅组势，你系泛民嘅，你唔使知入到政府做， 即系你系泛民啊！ 我肯定泛民啦， 咁你可以做卧底噶嘛？ 入得去做咧，系有钱收嘅，不过你可能冇咗你自己诚信啫嘛。 系 哦，点解咧？ 咁要出卖人格系嘛？ 你话俾蔡东豪听，你叫佢唔好做，你讲俾佢听。 喂，如果为钱嘅入去政府就冇所谓，但系咧入到去咧又系受气嘅，同埋会俾人洗脑噶嘛。 嗯， 我自己觉得就系咁样。 咁唔系喎，喂，好多工作咧都系，喂，我谂啊，其实唔系啊，世界上大部分人咧都唔系做一份自己中意嘅工作噶，系佢需要做份工嚟搵钱噶。 啊， 喂，咁如果唔系，喂， 妻活儿啊嘛， 喂，咁你扫街啊，清洁，边个中意清洁噶？ 啊， 冇人中意清洁噶，不过你系份工嚟嘅，赚钱噶嘛， 系。 系啊， 咁但系如果要出卖翻自己嘅尊严，或者有阵时咧，嗱，讲真， 点出卖尊严啊？ 出卖尊严，其实我入咗你政府做，你俾人洗脑，咁即系身边班人咧话你有钱啊，不过你讲啲嘢唔系人讲嘅嘢嘅时候，咁我不如就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唔会埋没自己良心嘅嘢啦。 即系不为五斗米折腰啊！话俾你听啦，好啊，多谢你啊，继续支持我哋啊！你冇听错电台，呢个系数码电台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陈生嘅，早晨， 早晨，陈生。 是 你好，你是不是应征啊？ 是早晨啊。 早晨早晨。 上大班是不是？ 是啊。 是啊，这是大班。你是从政的人士是不是？ 曾经啊。现在不是了。 曾经是从政人士。 现在不是了 现在 做了广播人啊。 茶杯主持人是不是？ 是啦。 现在看来啊，香港政府呢，梁振英啊，搞这个什么大陆妹出嚟做呢个咩政治助理啊？ 系 咪 陈小姐？系啊，系唔系政治助理添 啊？ 好似 系恩典佢系咪？ 系 咪恩典啊？ 唐伯虎点秋香？ 系即系而家你嘅仔女，我嘅仔女，全香港700万人嘅仔女，有冇资格做呢个位置啊？ 而家有啦，你可以公开，你可以申请啦。 而家佢连香港生力声都未有， 仲有几日？其实我又唔知点解咁急嘅，其实仲有10-20日有。 5月31日啊，截止系吓 吓， 唔怕啦。嗱，而家咁啦，你5月31日之前，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不请唔请你当然 系 唔话俾你听点解？ 而家佢只不过跟咗梁振英半年时间，就熟悉咗香港嘅政治环境咩？ 哦，唔止半年，佢话过去一路都系帮佢做助理噶，一路都系噶吓。 啊，咁我哋香港嘅知识分子、香港大学生做乜嘢啊？香港嘅公务员团队嗰啲人喺度做乜嘢啊？ 系，我谂阿陈生都好怒气噶啦， 系咪？ 系真系 啊！即系而家七一就嚟啦， 嗯， 你哋要监察呢个梁振英， 嗯，咁你 就啲咩啲喐就赶佢落台。 哇，咁啊唔好咁快啫， 赶住落台 啦喂，蜜月期都未开始啊，未上场。 好啦，多谢电话，多谢你，多谢你。 哇，真系谂唔到啊，大班啊，明明一个好意嚟，点解会令到陈先生咁劳气咧？真系 劳气就因为阿梁振英咧，我又真系唔明嘅，我好唔明嘅有啲嘢，嗰、那个咁嘅陈染 吓，点读啫个字？ 染啊，染报嘅 染，报染， 仲有几廿日咧？即系可能到七月一号，佢已经攞到三粒星，佢都唔停，咁急做咩？ 唔系急啊！佢唔觉得系一件事，佢唔觉得系一件事。 我都系睇唔通啊！梁振英呢本书 唔系佢唔觉得，佢做乜你有咩问题啫？ 我睇唔通呢本书、 我想请人，即系呢个人啱、人工又肯啊屈就 哦咁嘅样，咁、我哋听翻另外一个电话啦，电话旁边咧啊。就位听众阿梁阿陈生讲拉布嘅，不过喺广告之后我哋先同佢倾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Woo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粗好好，车架又硬净，仲要系齐料旺添。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气袋，呢、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恒温冷气，直情系超晒班啦！讲到佢嘅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优惠期有限，今日火速行动啦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间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创办面试青云路课程，是根据孩子的心理成长，针对各幼稚园和小学的入学需要而编写，不会只是着重面试模式，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幼儿成长的修养和独立处事能力，和家长携手带领幼儿创造更大的学习空间。课程查询热线 2626-9720。 你今天有点不同、 有什么不同啊？你究竟想怎样、 我想跟你做朋友而已，你睇我隻表 够钟啦， 而家先至係开始，分分钟需要美。 咩话？ 步向婚姻你会以咩姿态呢？最美唔係一刻，而係生活。从单身迈向婚姻到已婚，点样照顾好自己呢？由内至外，我哋会为你经营。这个周末开始，逢星期六日晚上8:3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颜伦武、林基允， 分分钟需要美。 One, three, family, family. 他们说多谢大家支持 Digital V 啊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有齐菲律宾、印尼、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尼泊尔节目，快点大声点告诉你们身边不同族裔的朋友知，听实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啦。 哇，那就要再大声点啦 ,Digital V, we are the family!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蔡东豪、林毓华、郑京涵。 刚才呢，9:18 刚才阿陈先生就好怒气，不过位陈艳小姐咧，而家嘅职务咧叫做系后任特首办嘅项目主任。咁当时候咧就话俾佢一个系破例啦，系经呢个公务员嘅事务局咧都同意咧俾佢系，虽然冇呢个系永久居民嘅身份系俾佢做，但系佢冇讲话延续落去噶。咁我哋睇住啦，系嘛，睇下佢会 唔会过咗七月一号就好似话攞到三粒星噶啦。 吓、啊，咁到时候可能佢咪又再 即系可以而家申请 都攞到啦，系 咁啊，而家可以申请噶、啊，公开招聘噶嘛。 系 好，电话旁边有位陈生嘅，想讲下拉布啊，陈生。 系早晨各位，早晨， 早晨，早晨，你点睇啊拉布？你系觉得系好啊，话唔好啊？而家断剪断佢 嗱，我听晒我讲先啦。嗱、啊，曾玉成平时做政治嘢咁谨慎，冇乜可能犯呢啲咁低级错误噶嘛。我系喺股票行做 ROO 嘅，咁、平时有咩大镬嘢，我都揾埋另外一个 ROO，一个 compliance accounting set 同埋咁多个经理一齐签字啦。咁简单，建制派控制成个立法会，咁啊俾。立法会嗰度大会表决通过咯，无谓自己一个人揽晒上身噶嘛。咁你而家俾人哋涉位啦，又揾律师嚟做司法复核，你话几唔抵咁似曾玉成？ 你戥佢唔抵？ 但唔系，我系戥佢戆居啊，做呢个决定。 有时有冇听过一样嘢叫身不由己啊嘛？仲有一样嘢叫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啊嘛？ 啊，咁起码喺知道呢个镬可以揾咁多人一齐孭，唔使一个人嚟孭噶嘛。 唉，咁啊又去。没完没了，就系讨论究竟有要唔要斩个会议？佢要快刀斩乱麻啊嘛，啱唔啱？ 快都唔系快得一阵间嘅啫， 冇啊，要牺牲嘅。有时咧有另外一句说话咧就好好嘅，叫啊食得咸鱼抵得渴，有咁耐风流，有咁耐节度啊！次次开会， 大班你教下曾玉成， 立法会议员入去要鞠躬嘅。 喂，你要教下呀，曾玉成有咩计咧可以？即系点样扮个惨样啊？点样唔够扮得唔好、啊？我觉得佢唔够啊！ 唔够啊！ 唔够啊！即系要表现到咧，就真系唔想噶咁样。 嗱，奥巴马就最叻嘅。嗱，奥巴马咧就嗱有啲嗱，你有啲哈碌嘢系真，有啲系假嘅。OK， 嗱，历史上边咧有啲哈碌嘢咧就演讲啊，俾记者访问啊，上电视咧就我哋都系噶，闩咗咪。嘥咗咪，我哋三个好多嘢讲噶。咁我哋有一日咧做个局出嚟， 系 就叫 operator 将我哋删咗咪之后啲嘢出街。 哦，炸街衣咁系嘛？ 咁、佢可以咧。嗱、奥巴马最近做过一招系咁啊！你话佢大懵城啊，唔记得删咪，乱噏嘢。喂，佢特登讲俾你听噶。咁啊，曾玉成可以玩一日，以为喺立法会删咗咪。跟住拧住面 讲粗口闹啊闹啊边个？ 唉，我已经顶到咧，佢哋话如果我再唔去腰斩呢个咁嘅拉布咧，啊就要被夹我出党。高生，仲喺电话旁边好，咁我哋咧就诶，最多问下呢个事点睇？嗰度琴日咧就见到有条友，嗰个人咧见到佢跌到万高点啊！ 吓、啊，万六点唔系话 呢个高人嚟噶，呢个唔系话咩股票高人，即系话喺社会度有地位，即系唔系乱噏嗰啲人、即系佢话跌到万六点，大班你唔好以为好过瘾啦，仲有排跌啦、 喂，我觉得香港个市咧就好过瘾嘅。其实你琴日都讲啊，喂，其实嗰啲咩希腊啊、西班牙关我哋香港乜事啊？ 真系关我的事 但又关嘅，永远都关嘅， 又关你咧。汇丰银行咧喺嗰度都一路收缩啲业务， 唔系情感上关， 唔系呢啲嘢， 又唔系呢啲嘢， 根本就俾个借口，啲大鳄喺度玩， 唔系、那个情感上你 一 定要关 噶嘛。 咁、其实关咩事？其实关中国事嘅啫嘛，即系大陆经济就真系影响住香港啦。即系其实咧，你咁讲咧，全世界事都关香港事嘅，好过瘾噶、所以咧，而家你世界出边风声鹤唳。我谂香港都跌落万六点，我觉得夸张啲。 如果想听呢个财经嘅，可以令佢哋我哋第三台 阿财经仔吓。 系电话旁边可以请就周生，你又讲想讲下 CY。 喂， 阿 周生你好， 早晨啊，周生。 喂，周生。 周生。 啊，可能行开咗啊佢啊。 一提到 CY 两个字，即刻俾人学蟹。喂，张东华，你朝头早几点钟出门口嘅？ 出门口去边啊？ 你平时啊？ 哦，出即系离开屋企，朝头早六点零啊！ 你系住翻喺即系你 六点零系？ 你正式嗰度啊？ 正式嗰度啊？ 唔知有几多人住啊？ 六点零。 你知唔知如果你早过六点钟咧， 你见到成五六十架单车咧，一齐喺你楼下经过。 点解啊？ 因为而家踩单车好犀利噶，嗱你一步行者啊，而家单车流行到咧，我而家早翻工啦。 我司徒拔道咁样嚟啊，就系 哇一堆单车，好鬼犀利噶。 你有冇 boot 佢哋啊？ 冇， 我都系啊，我都好尊敬佢哋噶，好尊敬佢哋。 喂，真系咁踩喎。 系啊。喂，有啲係好，有啲係咧，你見到咧係即係身體廣半啊，即係你見到係差少少噶。 大班你唔信？頂住有個朋友喺中環翻工嘅太子行，佢話俾我聽，佢架單車咧五萬幾蚊啊， 五萬幾好咁出嘅。 我知係，但係佢話俾我係好初階啊， 幾廿萬㗎，係 啊， 好嘢。 哇，真 係 通常 係邊啲人買啲咧？就係嗰啲玩得唔係好叻嗰啲， 係 唔係好叻嗰啲。一定要用啲，喂！你叫佢试下咩黄金宝？ 嗱，我话俾你， 黄金宝、红松荫啊，求其喺街边攞个单车嚟，佢都踩到嘛。 你叫阿 CY 就等于啊，啱啊！林旭华讲咗个例出嚟，人哋话踩单车去踩单车，哇！见到班翻鬼佬同埋呢班话 band 卡，朝早踩单车好过瘾，佢又去踩，嗱佢未试过噶，佢首先咧走去单车铺。买最贵嗰架先，跟住买晒全套装备，跟住踩咗一日之后，大佬原来踩上山踩唔喐，咁啊唔玩噶啦。C Y 都系咁噶，佢咧整个班底先，冇个班底我就唔做噶啦。吓，电话旁边有周生，啊，周生你咪俾人河蟹咗嘛？周生， 唔系啊，啊，早晨啊， 早晨啊，周生你好，仲有蔡东豪、林旭华。 蔡生林生早晨。 早晨。 头先呢讲开你话CY 请嗰啲正座嗰啲呢，我就话啦，大家唔好嘥时间啦。佢可能一大班共青团就挤咗深圳㗎啦。讲埋登埋呢啲广告之后，嗰班共青团咪操落嚟囉。个团长呢就係陈小姐啦。因为佢前辈㗎嘛，咁熟路咁带团落嚟。咁呢就全部呢就是共青团啦， 即系你话呢个系姿势嚟嘅，姿态嚟嘅。 仲有啊，以后政府请公务员，啲背景审查咧就变咗政治审查啦。你唔跟正苗红咧，你都唔使。 有啊，阿刘慕红出嚟讲咗啦，第一喐手要司法部，啲法官一定要咧政治审查要识一个。啊，仲有个咧就叫做咩啊？法援处处长又要政治审查。 如果真系咁搞啊！香港啲股票可能得翻千零点啫喎，嗰啲楼嗰阵时系任你买咯。 我喺度挺紧啊，我想买楼啊， 系 啊，我喺度挺啊， 真系任你買。 大班唔系想买一间啊，梗系买成栋啊，梗系想。 最好点啊？ 唔明点解佢哋？ 如果萬六點真係買得樓囉， 買鋪位啊， 如果萬六點就會跌到緊要喎，樓價 係咪 根本上我都唔明佢成個西環啲人，根本上香港個價值就喺嗰個觀念同西方接軌。 我哋有個核心價值嘅。 係啦，咁就嗰啲核心接嘅價值同西方同世界接軌㗎嘛。咁你而家呢就砍斷呢個核心價值佢。咁你嗰啲高幹嗰啲辛辛苦苦貪污返嚟嗰啲錢咪冇晒囉。 所以而家我哋請阿爺打救，阿爺一定要保住香港呢一國兩制。因為點解一國兩制呢，就起碼呢摆咗钱喺香港咧，冇人会抄家，冇人会抽后算账。 唔系， 喂，而家你有抽后算账啊？嗰日唐英年话，而家俾人抽后算账紧啊， 骑楼啫。 俾人喺大陆抄家 ，ICC 查， 咁咪走翻嚟香港咯。 好多谢电话吓，继续收听我哋啊。电话旁边有位李先生嘅，李生你好，早晨。阿李生，早晨。 早晨，三位主持。 你好，听 到啊？ 听到，你大声啲啊，系。 啊， 因为叫大声台啊，打电话嚟都要大声嘅。 好，首先好开心大班你翻嚟开翻麦啦。咁虽然我都系而家先至再进接住听翻你讲嘅节目，因为在之前都有一段时间冇听你喺电台发声。 啱啱开始咗三日咋？ 系啊，所以我都听到呢个广播之后，都即刻走嚟大声台听。 有冇买心机啊？ 未，不過 快啲買啊！ 咁而家點聽佢？你點聽？ 聽 Apps 咯， 哦 Apps 上 網。大班，你十五號開麥噶，十五、十六、七、十八，今日第四日， 第四日係啊， 今日做咗三日啊嘛。 哦 ，OK， 阿德華做咗三日啊嘛。而家呢一日未做， 呢個正在進行中啊嘛。 真係林 明，之後去深水埗度會買翻啊。 唔係七十一啊 ，Circle K 嗰啲就有我哋自己出嗰啲平板。如果买正靓版咧，唔系正版，我哋咧正版买靓版咧，就去啲 HiFi 铺就好多靓版嘅。 唔系噶，头先咧 有间叫做 李生，我觉得啱噶。 喺鴨寮街咧係有間專門店咧，係賣好多類型咧， 雕塑啦，專門 賣好多呢啲數碼心機嘅嚇。 係啊，我咪想講咩？你想講 CY 喎？你好似話 係啦，好好簡短表達下啫。咁啊，講下請副局長定座。咁其實一句我自己睇，成個氣候環境都真係唔同曬，大家要去做嘅。我相信無論副局長正座同上一屆比個曝光度一定好唔同，因為 CY 講到明要對外，咁、 要成日落區㗎，要成日呢好似周恩來呢有幅畫呢喺文革嗰時呢，周恩來真係入起衫就擔張凳仔攞住鉛筆揸張拍子簿呢落村落下鄉㗎。 即係揸 iPad 唔得㗎啦。 唔得咁得㗎都算勾啦。曾蔭權揸 iPad 要攞返個拍子簿出嚟㗎，仲要攞返本 身㗎， 仲要攞返本無語錄㗎，大佬你真係嘅。如果你如果老周，如果你要建局，我教你第一要去做返到中山莊。因為個賓利呢， 都有啊， 因為個賓利呢，你真係個賓利呢就專著中山莊嘅其中一個嗰、那個陳 OK OK 陳振聰嘅。 唔係 陳振聰 叫咩名话？ 陈振聪嗰度，陈振斌啊， 斌啊，斌 啊，两兄弟嚟嘅好似系，几千年前 乱噏乱噏， 话真系啊，攞本红宝去咧，可能个机会大好多。最好有个共产党员证咧，就都唔使都可以行去 V I P 房间。 使唔使孭个日为人民服务嗰啲书包啊？ 最好啦，唔系我而家准备开班啊，林彪话 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港股开市显著下跌，恒生指数大幅低开413点，一开始就跌穿19000点的关口，最新恒指做紧18787点，跌413点，跌幅超过2%。国企指数跌198点，报9502点，跌幅都系超过2%。立法会原本在早上九点复会，继续表决议员出缺安排条例草案的修订，但由于立法会秘书处收到很多议员电话，表示受到天雨影响，赶不及回来立法会开会，所以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是宣布延迟会议到早上的9:30。人民力量的陈伟业就批评曾玉成的裁决不当，是政治的决定。陈伟业说，知道有建制派议员不可以准时出席会议，为免再次留会而作出这个决定是不道德，亦都是为政府保驾护航。而到了下午，立法会是会召开内务委员会会议，之后再继续开会表决草案的修订到午夜的12点，预计会议要进行3至4日。社民连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昨天挨晚到高等法院就立法会主席曾玉成终止议员辩论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法庭就曾玉成的裁决发出禁制令。 法庭觉不觉得他要直接给个禁制令，或者他给个宣告之后立法会自己会不会释做，或者要这样释做的时候使不使再给个禁制令他？其实整个问题就很简单，因为我们分组点票，分组点票就是保证少数的权利的，他不想经过这个保证少数的权利 的程序。 法庭押后到今天的下午3点审议，法庭亦都会通知立法会的秘书处和曾玉成派代表到庭申辩。另外，人民力量计划提出不信任动议，20名的泛民议员就发表联署声明，不满曾玉成的决定。泛民话不排除支持不信任动议，但就要等待曾玉成的书面解释。立法会就议席出缺安排的1000多项修订，早前是经过了通宵的辩论，主席曾玉成应议员黄宜宏的提议，宣布昨日中午12点结束辩论，开始逐项的表决。在港台节目上，民建联主席谭耀宗说不知道会终止辩论，他说人民力量议员的发言内容离题，不能够作出没完没了的辩论。而人民力量的黄毓民就说拉布战是不是有价值，应该由其他人去评论。工党的何秀兰就说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未有咨询所有议员就腰斩会议，做法是不公平。 当代文化中心总监黄英琦朝早出席商台节目时，唔评论佢出任新政府文化局局长系咪堕马，咁只系话会以平常心面对传闻。黄英琦又拒绝评论民政事务局嘅副局长系咪适合出任文化局嘅局长。对立法会结束拉布会议，黄英琦话感到沮丧，又批评香港现时充斥住负面嘅能量，发展较其他国家落后，喺政策制定同埋文化问题方面，亦都欠缺创新同埋创意。日前传出十几名嘅中共老党员联署去信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将被指卷入重庆风波嘅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免职。不过近日的官方媒体好像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都大篇幅地报道周永康出席的公职活动，似乎是要力挺他，驳斥外界认为周永康因为薄熙来落马而备受牵连。希腊的政局未定，看守总理完成筹组临时内阁宣誓就职，承诺是会竭力维持希腊的秩序和和平。随着希腊脱离欧元区的机会大增，希腊民众在下个月再次举行国会选举中，投票的取向随时影响着大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的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雨。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99%，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34啦吓，咁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黄色暴雨警告之下，睇翻出边嘅车龙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依然都系挤塞噶，排翻到呢个红十字会。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哇好远个龙尾啊吓，去到呢个东隧出口位啊。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都系车多，管道口继续实施紧间封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见到龙尾啦吓，冇乜点跌啦。当然，现时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嘅，系啦，近期嗰啲咩失业率啊，比预期低，梗系啦。政府就话请什么呢个副局长啦，吓、啊、唔想去嗰边咩？哎，唔紧要，走去学人举牌反拉布啦吓、啊。喂，好过人工噶吓，嗱、啊，底薪300，大声公加200，举牌加100，出镜访问再加100，仲有膳食供应。哎呀，唔知劳工处有冇呢啲咁嘅工啊？哎呀，真系去登记好啊！哎，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呢个爱民村。另外加士居路过海排翻到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路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排翻到佛光街噶。咁啊，东隧过香港方向继续去到呢个丽港城嘅，而将军路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到电话机楼。新界区嘅私隧出九龙咧，依然都有尾噶，排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去到石门回旋处。咁至于大埔公路向大围咧，短翻少少，现时去到呢个和斜村啫。啊，大妹啊，好多人咧就话艺术咧冇出路啊！啊，不过我知道咧，好多年轻人咧都冇放弃理想、啊。 正所谓人冇梦想同条咸鱼啲咩分别啦？通趁有时间有青春，应该好好努力至系嘛。嗱，好似呢个年轻嘅艺术家关尚志咁啦，佢嘅创作咧虽然涵盖咗社会各方面嘅评论啦，不过仍然唔肯放弃，继续为呢个艺术表演。啱啦啱啦，就系、是、呢个精神啦。佢嘅新展览《百物一点回溯》已经开始咗啦，大家由而家去到6月22号逢星期二至六，中环善庆街1号嘅安全口画廊，俾多啲支持同埋鼓励佢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5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5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喂，最近有一部4轮驱动嘅7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1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3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2区变4区，4区变翻2区，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啊！ 而家购买3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30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住得开心，自然嗨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铁路是香港运输系统的骨干，现时我们正同时推展五条新铁路，预计在2020年前陆续建成。为制定更长远的铁路发展蓝图，政府正检讨和修订铁路发展策略2000，并展开第一阶段公众参与活动。欢迎你在7月21号前提出意见，一起规划我们未来的铁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ourfuturerailway.hk。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哋系凄凉嘅大佬，我哋俾人扫地出门真系无处容息。 始终有一日走工，我咪走咯。咁我祝佢哋好运。 压力咧好难承受，俾你批评嗰啲人唔系几高兴噶。 改革节目系咪非要唔使我做不可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蔡东豪、郑京翰、林毓华。 时间是早上的9:39，大班刚才你问蔡东豪的几点钟出门口，看来你这个有骨的，这个提问真 的。我告诉你，这班垃圾会议员真是垃圾，应该一起扫晒出门口的。你想想这班友那天丑态百出，开当日嘢 一日咁多啫嘛， 就已经搞到嘢，搞到咧，哇，好似好大件事咁，好似天下咧就末日咁。喂，大佬，几多人晚晚黑翻嘢噶，大佬啊，翻一晚嘢已经咁样样啦，跟住翻工唔准时。嗱，我真系觉得今日应该留会噶啦。本来今日立法会9:00复会嘅，继续表决嗰、那个啊条例草案嘅。但立法会议员、立法会秘书处收到好多议员电话，话因为黄雨啊天雨影响，赶唔切翻立法会开会，所以个立法会主席呢个鹌鹑咧，曾玉成咧啊，就话宣布押后到9:30即就呢班友，其实就根本留会，应该留会嘅，唔够人咪留会咯，规矩嚟噶嘛。 喺香港咧，翻工黄雨系唔计嘅，黑雨先至咩嘅。 有咩理由立法会员有特权先？ 同埋你 DB 你 DB 你估我电台可唔可以今朝我所有出面啲同事，包埋林毓华，包埋你在内， 唔系啊， 可唔可以打个电话翻嚟？ 系啊系啊，黄雨系雇员自己负责噶， 黑雨都要准时翻嚟啊，大佬，我哋要嘅做电台， 轮更 咯，做个 show 咁。我 当年十号风球都翻工啦， 只系轮更咯，有 分嘅。做节目啲人啊，边有轮啫？咁大班就是大班噶啦，林毓华就林毓华噶啦，嘉宾可以唔嚟，咁梗系啦，你打个电话嚟。 咁立法会嘅议程梗有讲呢啲嘢。 冇咁，立法会 点？ 立法会主席咩权都有。 而家我哋知，而家我哋知 啫。咁佢而家又话唔留会啊嘛？如果留会又俾人闹，乜曾玉成都想死咩？真系打一把可能拉翻佢。 咁如果九點，而家點啊？如果開翻啦， 如果9:30先開咯，開翻未啊？咁開翻咯，睇個樣開翻，如果咪劉妹啦。嗱，電話旁邊有位另外一位聽眾啊，劉生嘅早晨， 早晨劉生， 阿劉生早晨， 等咗你八年 啊，唔好意思啊， 等八年，等咗八年 啊。我話咩？當年我係俾阿蔡宗豪掃咗出門口，所以我一做節目要揾翻個老細翻嚟問下點解咁陰功趕咗出門口。 哦，你而家想折磨阿 Tony 咁啊？ 得翻啦， 系 嗱，我讲啲笑话俾你听啊！呢个垃圾会你就唔好提啦。 我都做过垃圾噶，嗱，所以我有资格叫垃圾会，因为我曾经做过垃圾啊嘛。 呢啲根本垃圾嚟嘅，真系。 喂，百几万一年噶？ 点知？ 你卖人工百几万，咁仲有开支200万。哇，阴公啊，有埋班废柴兼大食辣。 议会你睇有冇咁嘅事？冇咁嘅事噶嘛。 不如咁啊，你翻去问下老细，你话今日我迟半个钟头翻工，可唔可以迟半个钟头开门做生意得唔得？喂，阿哥啊， 刘生， 唔系、啊，系我想同你讲，嗱，老实讲，你开咪咧就系、是、有好处咧。第一就系你有个即系立论喺度啦。嗱，梁先生系你最大嘅 target 嚟嘅，真系。 唔系，大佬你，喂，我而家已经俾人秋后算账啦，你仲想害我多啲？喂，你系我老友嚟嘅，大佬。 你大班啊，你系泼开，即系呢个即系泼开嘅，即系唔需要讲其他嘢噶啦。 我系假嘅，你呢个大班。 你小心啲，喺仔度读紧书啊！你 讲啊， 民主党民主派真係而家睇到个势呢亦都係垃圾嚟㗎啦。 我对民主派最失望。 唔係讲笑㗎真係㗎。 民主党 呢係得你呢个咪呢真係最关键就係可以警醒香港人啦、 啊。哎多谢你啦呢啲你继续呢监察我你要你知唔知呀 为我哋而敲起。 哎你要监察住我啊。 黄毓民讲嗰句係咪方中已经敲起咗啦。 好咁你继续监察我哋啊。一路听我哋兼夹监察我哋。 你哋係 watchdog 嚟嘅真係要。 我哋狗嚟嘅係。 你係 watchdog 真係要舆论嘅真係公平。 好 我哋香港真係要失势嘅核心价值嘅。 多谢你我哋继续维护香港核心价值。 係啦。 多谢你啊多谢你搞悔啊。好嘅。 撑力撑你。 好多谢你。 哎、我哋仲有李小姐。 有位听众李小姐嘅早晨李小姐。 早晨。 你好。 早晨早晨。 喂。 是你好。 喂大班又真係八年啦。我记得八年前你最后一日喺港台开咪咪喺 商 台。是啦我真係陪你一起喊嗰一刻你流眼泪嘅时候我都陪你一起流眼泪。 你话声俾蔡东豪听啦问下做咩咁狠心惨我同意啦。佢而家喺度啊你而家问下佢啦。 真係咁快就八年啦真係。我哋 八年零四个月啦。 唔係 八年零而家几月嚟㗎 而家五月啦。 係啊。其实呢几日我都有听你即係多多少少有听你嘅节目啦、啊。我都发觉你冇变啦真係。希望你真係千祈唔好变。 人唔会变㗎你有冇听过。 你要维持你嘅风格。 你有冇听过一样嘢叫死性不改。第二样嘢有冇听过啲 老山而改品性 仲有一样嘢你知唔知老狗呢系学唔到新招新 trick 㗎即系你教只老狗呢佢只系识 sit, 啊 walk, 咁你再教多一样嘢呢佢唔识㗎啦。 咁叫 run 多谢你李小姐你想讲咩嘅其实。 我其实想讲我都好有兴趣去申请做副局长 㗎。好啊试下见工啊 呢个局长呢个局 我有个优点啊我就是正在冇文化。 嗯。 正在我就冇乜文化可能我就可以衬得起许晓辉。 嗯。 哦你想做个助理。 因为呢我估喺香港都难得搵人救佢冇文化㗎啦。咁好难搵到副局长㗎我估。 唔係㗎如果嗱因为你唔识许晓辉呢我识佢㗎。佢咧有一個工作係好好嘅，佢公餘咧佢自己自費咧係鼓勵啲學呢啲小朋友咧係睇書嚇，呢、啊這個呢、這個好少人知嘅啫。 咁又如何咧？咁係咪就代表佢係有資格做文化局局長 咧？佢係咪一個最理想嘅人咧？我諗仲可以大家去討論同埋揾下其他嘅人，譬如 胡英 奇都話佢自己都好適合做嘅嚇。 阿林旭華趕客喺大佬啊我哋以客为尊㗎嘛你少少话唔正就唔掂呢咁咬乜嘢嘅真係。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小朋友鼓励小朋友读书就係一个有文化嘅局长呢 咪开书局囉。 唔係咁样㗎嘛。 就係成品做囉。啱啦就係成品做咪得囉。啱啱啱。 有啊你个有你个同事聚咗。 我哋唔可以再中国人咁犬儒咁样啊佢好有心佢好有心㗎佢好有阿梁振英都有心啦不过有冇能力㗎嘛。 能力重要冇错。 我而家决定请你做副局长啊！不过 掂啊，依个李小姐， 你要请多五年啊，到我做特首嗰时嚟应征啦。多谢掂啊 ，OK， 拜拜。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 Link 啊嘛，可能系全世界最新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 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电可以听八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五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敢做五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DBC 同日号团购又有优惠啦！想每日听大班开咪，又怕上唔到网 ？DBC 推出最新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既新轻巧，想喺边度听就喺边度听，送埋一对 Panasonic 耳筒，都只系卖288蚊咋，优惠期到5月21号咋，快啲上日号团购抢货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蔡东豪、郑京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电话1872111，我差啲又话咗1872881噶啦。啊，呢个唔系商业电台，不过我隔篱有个旧老细，商业电台嘅啊前应运总裁。佢都系俾人打炒鱿鱼，佢都系，所以咧，大家都系树欲得人，人欲得你。 本来好地地嘅我， 益咗你，搵多咁多钱，过去几年啊！点解旁边有听众啊？李先生啊，李生你好， 诶，早晨啦， 诶，早晨，早晨，李生， 系，首先讲许耀辉呢样嘢，讲，你讲开我又讲啊，许耀辉成日睇个名，睇个背景，其实喺或者揸打嗰啲扶摇直上，问翻你个老仔啊，佢个妹，许阿曾庆，阿曾庆元，曾少如。咁知道佢點解會做呢個位㗎喇啊，點呀 ,ok? 你有冇、 啊、 你有秘密㗎你有。 我唔知啊，你問你個老死個個妹囉。你個老死個妹又係渣打裏面扶搖直上 㗎。許耀輝又渣打㗎。渣打。渣打。以前。 渣打。 渣打出好多人㗎喎，點關佢事啊。 馬房嚟㗎嘛，馬房嚟㗎嘛 ,ok? 咁講返正題。呢個昨日啦，昨日就係簡單一句，就係你的新神香港死記。OK，、 哦、 其實香港其實出咗個先知， 嗯， 那個先知叫做黃國興先生， 嗯， 幾日之前已經講話，主席唔係垃圾係乜？哇！你話呢個係咪先知嚟啊？你話， 嗯， 最簡單一句嘢就話，香港你連呢個拉布嘅權利都冇，然後跟住咁樣 ban 啊！我想問聲，我成日喺電台節目都講，民主嘅嘢唔係少數服從多數，更加唔係殺死蟹，係、 嗯、 求同存異，係啊，尤其是而家香港係換緊血 ，OK， 已經換大血啦，好啊，去聽。delay and delay 嗰個咁嘅普選，換句話講，佢淨係票倉都幾百萬，我跟唔好話幾百萬，100-200萬啦。佢控制咗票倉，控制咗個制度，你連啲咁多嘢嘅 last resort 都唔俾我哋。 而家立法會咧喺、okay? 回歸之後咧，冇咗私人提案，限住你發言時間。而家連你我，而家連呢啲樣嘢嘅權利都剝奪埋。 啊，簡單一句，我想建議今日動議將立法會執咗佢。 哎，我赞成啊，第一个支持。 将佢改建做网吧，因为个个都喺度上网㗎嘛。然后搵嗰啲 AOTO 呢做上网辅导员，做上网辅导员服务市民。 跟住呢就搵阿黄国兴教写大字。 咩黄国兴就先知嚟嘅。仲有一样嘢，琴日呢我而家网上面有个谜语啊，我唔识解啊，就係话琴日有人生日，但佢居然呢佢个零售堂呢就最多人问候佢嘅，我都唔知点解。 okay, 拜拜。好，多谢电话。哇！而家我哋呢度变咗理事中亲会啊！电话旁边又有位李生啊，早晨啊，李生。 系早晨啊，大班。 李生，李生你好。 好开心啊！你再开台好开心啊！ 我都好开心啊！我都 系。系啊。 有得闹人几过瘾。 系啊。喂，阿曾玉成咁样搞，咁咪好大权，咁咪变咗。 系啊。 好似皇帝咁大权咁咪。 佢而家话你样衰都可以唔俾你都可以赶你出去噶。 哇，咁样呢个立法会咪同即係我哋伟大祖国嗰啲人大会议啊政协会议咁样都系全部即係话晒事㗎喇喎，即係一早搞掂晒跟住出嚟投票咁啊通过就得㗎喇喎。 内我哋伟大祖国啲 你举手机器㗎嘛 呢就唔会做埋呢个无聊嘅嘢㗎，佢哋入去开会啦好开心㗎。咁坐晒喺度听领导人讲嘢。跟住就有冇咩议案，跟住就举手表决，就系、是、咁简单咯。系一个好和谐、好稳定嘅局面嚟噶嘛。好啦，李生，多谢电话吓。唉，点咁啊？唔好听电话啦，不如问阿、啊、蔡东豪。啊，仲有陈生，听埋阿陈生。 系啊，系系陈。 喂，你好啊，老陈。 诶、hey, ，我听到话公开招聘副局长啦，咁 啊，你想唔想做啊？ 我想，诶、hey, ，我就有八年游行示威嘅经验， hey, 有识唔识做？ 啱我咧， 识唔识做劳作先？ 都得， 都得，咁你扎过啲咩啊？ 都教我女做嘅。 咁你有冇扎过棺材啊？弹下斜呢期兴弹下斜期。 依样就冇，不过就成日都派传单。 我派传单。咁点解你觉得你有呢啲经验可以做副局长咧？ 你想做边个局嘅副局长先？ 我就唔知有冇，应该成日我叫做反示威局。 系， 哦，即系你就 好似你咁喺商台、港台就挖啲专场过去。 系， 哦，咁嘅样。 诶，咁啊，呢啲所谓饭团啊，或者 有啊，而家琴日咪俾300蚊， 请啲人过去， 唔系 教佢哋点样示威。 佢哋啲建制派咪请人去示威咯，咪300蚊咯。 睇嗰啲好肉酸啊，我啲真系。 嗯， 你知唔知点解啊？ 我啲演技唔得，我啲演技唔得。 唔系啊，你知唔知点解？又讲啲内幕俾你听。你知唔知点解啊？嗱，佢哋咧过去咧就请啲阿毛、阿婶、阿伯嘅。一车车咁老人家车去嘅，咁啲人就话喂，嗰啲老弱残兵勾 够活力吓， 咁啊想请啲80后， 系， 但系啲80后咧 唔骚佢， 唔骚佢，即系正正经经嗰啲好人好正嘅，咪请咗班林记嗰啲金毛去咯， 吓假咯，所以应该整咗个反示威局，就真系揾啲有真正有， 但系而家呢个局冇，不过佢叫 under 民政局嘅，即系你想帮阿真 德成 开咗个局，开咗个局。 喂，陈生，反社会经济警务处处长做咗噶咯，吓， 佢话都话要提议5/14局。 喂，咁系喎，阿林伯有时候有啲证据喎，佢而家觉得警务处已经做紧 啦，系啊， 你考 PC 咪得咯。 PC 人工低啊！ 一语道破， 而家成70000多蚊个月， 系 冇噶，而家助理未必有噶，即系总之比最高100000几 都冇，唔系嘛？ 哇！而家可以斩件啊！即系嗱，你做咗嗱，好多人唔知啊！阿蔡东豪就你做局长噶啦，你做咗局长咧，总之有100000蚊俾你使。 你请一个得， 一个助理又得， 两个得，三个都得， 请10个都得，一皮一件都得。 但 系副局长就唔同， 奖都冇。 副局长系300万一年，200几万一年。 咁 你申请副局长啦 吓。OK， 好，下次约你。 好，祝你好运啊！ 电话旁边另外一位听众，阿陈先生你好啊。 系啊，早晨。 啊，你好。 你好， 老陈。 是 我都不知道你是老陈你说老陈 局做老陈现在香港人 是吧为什么 呢大家都看到曾玉成这样一不离二喜欢终止辩论终止辩论喜欢延迟个开会时间又延迟我同埋我看到啲新闻那些画面大佬他民建联喜欢搬个龙门去立法会即是根本这些搬龙门是他们的其中一种技能来的啦做得很出色添啦。 其实我真的很劳气的啦我都做过立法会啦你做立法会议员开会就是你的职责来的你可以开一日通宵大会就好像天下喂可以天冧下来啦但是呢你再想深一层呢起码他都肯入去个议会入边呢又拉虽然他又拉筋又成好核突啦写大字啊。原来有班民主派议员是回家企睡觉的。你知唔知民主党同埋呢个公民党咧，系用一个轮奸制啊？即系咧，其他啲人咧就翻咗屋企瞓觉噶。你话呢啲议员，你点俾得？喂，你点可以选佢？我真系唔明 白。民主党讲起都仲怒气啦。 咪公民党都有人翻去瞓觉嘅。琴日阿汤家骅话佢翻咗屋企瞓觉噶。 汤家骅都冇办法噶啦。讲翻民主党啊，即系佢哋仲话，而家仲居然够胆系话考虑提呢个不信任动议。 仲考虑乜鬼嘢嗬？ 喂，第一，曾玉成怕咩？你提不信任动议啫，佢怕西环对佢不信任啫，佢睇惊你民主党不信任动议咩？系咪先？ 唉，民主党就唉，真系我都系好唏嘘。以前你谂下，当年就系、是、想当年我哋做节目嗰阵时候，即系蔡宗豪未炒嗰阵时候，有李柱明，有司徒华。喂，当年真系民主党直情系香港人嘅希望嚟嘅，民主嘅希望。今时今日咧，就是、香港人对民主嘅失望，可唔可以咁讲啊，老陈哥？ 系啊，直头民主党根本系见证到香港民主倒退嘅一个里程碑啦，我觉得。 好啦，咁我哋继续撑就得噶啦，啊！ 其实我仲有一样嘢咧，我好想闹下罗范招芬，我唔知你有冇时间俾我讲埋。 讲两句一闹佢，我开心噶呢个妈妈神 你一分钟你闹， 真系衰到不得了。 嗱，千祈唔好讲粗口得啦， 一定。 我惊你火起啊！ 呢番说话咧，我喺我心入面演练咗好多次，就系要喺你个台讲，仲要训练到自己唔讲粗口啊！ 系，记住啊，唔系害我噶。 好，而家开始。 佢上其他台喺度帮阿梁振英宣扬嗰个五支十四局咁样样，喺度讲解，喺度争取各界支持。佢话佢阿梁振英竞选嘅时候，个政纲有提呢样嘢，当时冇人反对咁样样。嗱，第一样嘢。喂，冇人反对，你系指嗰680几人冇人反对啊？定全香港冇人反对先？我话我第一个反对啊，我第一个反对呢样嘢。 呢样嘢就好简单，佢好学莫学埋嗰啲 credit card 公司，即系寄张卡俾你。如果你唔反对咧，你唔寄翻俾佢咧，就当你害咗噶啦。你千祈啊，如果第日你收到啲财务公司话，借钱俾你咧，你千祈唔好要啊！ 大佬， 如果咪起钉噶， 我唔反对唔代表我认同呢个第一，第二就话我企出嚟反对你系咪即刻撤回先？呢样嘢你一定唔会做噶。咁你做乜事喺度偷换概念啫？喺度混淆视听。 招芬咧，佢可以话陈方安新勾啦，佢都好多年冇做官啦，边度识咧？咁你就知呢个系咩人嚟噶啦。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 有个大师姐嚟，嗰个系。 多谢你啊，陈生啊。喂，嗱，蔡宗豪仲有三秒啫，啊，俾咗三秒，你任你噏。 我有咩噏啫？我嚟咗真系好高兴噶，喂！ 你听嘢 吓？唔系嚟听嘢，嚟呢度真系好高兴嘅，真系噶！我睇到你系咪啊？八年。咁多听众， 风采依然 系 嘛？ 系啊，风采依然，八年真系噶，好似冇停过咁样，我都系好开心。所以你一 call 我即刻就嚟咁解。 多谢你随传随多， 随传随多，随传 多谢蔡东河啦，我哋一定会喺。 唔系真系好开心啊！见翻晒大家喺度，八年 可以重聚嘅。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听日有风波噶，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